香港冇主权、冇治权、冇监督权，亦不存在所谓历史责任。英方反复攞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只会损害英方自身形象。天气消息。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计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公里至62公里。喺朝早6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喺香港以南大约510公里，即系喺北纬17.7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清晨的4点半至5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平、华南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8公里、58公里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9公里、66公里和67公里。今日天气预测是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喺北纬17.6度、东经114.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间中8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南风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非常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10至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北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细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8至9级，初时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0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跌253点，报307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33点，报37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7，日元135.76，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8，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48， 澳元兑美元 0.6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6.9美元，卖出1808.04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嘅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嘅，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嘅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11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注意啦，三号强风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7月1号，亦都咧就系正日啊，回归25周年嘅正日嚟嘅。咁啊，今天亦都系公众假期啦。咁啊，受到天气影响啊，咁啊，可能大家都未必咧系可以进行好多即系户外嘅活动。不过唔紧要，咁啊都有好多可能回归嘅庆祝活动咧，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如常进行啊？咁啊最好啦吓，咁啊大家开开心心。咁如果你冇办法咧，就亲临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透过一啲譬如可能直播啊，咁啊欣赏一下啦吓。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早上，咁啊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系的而且确咧，香港回归25年以嚟啊，咁大家都好努力啊，继续咧喺呢个城市上边咧就系作出贡献。喺我哋嘅成功背后，当然啦，我哋有好多人咧就系真系非常非常之努力去到建设住我哋嘅社会，我哋将我哋嘅经验以及咧就创新放咗喺入面。我哋亦都制造出咧，就系我哋自己嘅香港人嘅传奇故事啦。虽然咧有阵时我哋会遇到一啲嘅挑战，不过咧我哋仍然都能够咧就系迎难而上，发挥咗咧就系香港人不挠嘅精神。事实上，我哋亦都应该为我哋系因为香港人而觉得系骄傲自豪。 无论乜嘢年代都好啦，咁我哋都系非常之努力啊，去到咧就系做好我哋自己嘅工作。而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啊，都只不过系平常人，但系我哋做出咧非常之不平凡嘅一个成就，能够将咧一个小小嘅渔港啊，变成一个咧就系国际大都会。所以咧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值得骄傲，继续发挥住我哋嘅狮子山精神。咁喺回归25年啊，或者之后每一年啊7月1日嘅时候咧，都会记得啊，我哋香港人咧真系非常之努力，系值得咧就系令人觉得骄傲嘅。就算呢一种嘅精神，发挥我哋生活上嘅每一个细节上面，我哋就能够做得更加出色。早上6:14嘅时间，揾嚟呢一首。仿如代表我哋香港人啊奋斗努力嘅狮子山精神一首歌曲，罗文《狮子山下》。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尚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爱。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阔天边，携手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世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 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唔少人都有午睡，即系瞓晏觉嘅习惯，因为希望可以藉此提高工作效能同埋专注力。不过最近就有医生话，如果午睡嘅时间过长，可能会同患上认知障碍症或者系脑退化症有关系噶。研究发现，每日瞓晏觉超过一个钟头嘅人呢，患上脑退化症嘅几率系比少于一个钟头午睡时间嘅人高出40%。而每日最少瞓一次嘅人呢，患上脑退化症嘅几率亦都比每日小睡少于一次嘅人高出40%啊。医生就话啦，研究虽然反映咗午睡同埋患上认知障碍或者脑退化症系有关嘅，不过两者亦唔一定系属于因果关系，而且到底系边样嘢因边样嘢果都好难定论噶。不过就同我哋分享咗六大改善睡眠质素嘅技巧啦。好多人喺日头嘅时候都会有昏昏欲睡嘅感觉，可能系同午睡时间太长有关系噶。亦都意味住夜晚嘅睡眠质素唔方好得去边啊，更加可能会出现埋脑力衰退嘅情况，而长者就更有可能会提早出现认知障碍或者系脑退化症、脑力、智力衰退相关嘅问题。要改善睡眠品质嘅技巧，医生就有以下嘅建议啦。首先可以试下日头嘅时候晒下太阳，建议晒30分钟啦。吸收多啲维他命，可能对于自己嘅睡眠质素都有关系噶。其次，可以试下做一啲耐力嘅运动，大概30分钟。第三样嘢就系提醒大家，瞓晏觉嘅时间最好唔好多过30分钟啊。而第四样就系记住，临瞓之前千祈唔好做剧烈运动啦。若果你夜晚瞓唔着嘅话，亦都唔好刻意强迫自己入睡。有好多精神科专家同埋心理学家都讲过，当你越逼自己嘅时候，压力越大，身体嘅反抗力就越大，反而会越嚟越瞓唔着，越嚟越精神噶。最后一点就系唔好空腹瞓觉。我都有试过，临瞓前个肚饿到咕咕声，结果咧就俾呢一种肚饿嘅感觉搞到个人好精神，最后瞓唔着啊。建议可以喺临瞓之前2个钟头进食。咁你嗰种饱腹感就足以令到你瞓得好好㗎喇。希望今朝早分享咗呢几个睡眠品质嘅技巧可以帮到你瞓得好啲啦。毕竟夜晚瞓一觉好嘅，第二朝瞓醒擘大眼扭开收音机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多正能量同资讯，应该会开展更加完美嘅一日嘅。 环游长街中总紧紧抱你，不想放手，无聊时兜兜风，想亲亲你，我勇气不够，如何开口，寻不到的藉口。游离时一刻钟车上结伴出走远飞，茫然时的天真担心你，若爱你不理，如同知己，谁也害怕分离。到了终点那刻，我总有点不舍，筹备下车怎告别，伤心记不起。Whenever you're gone, I feel blue. This feeling must be true. I am the only one who tell you, only one to see you through. Yes, I do.Go so soon. 沿途由街灯跟倒影配搭一种气氛，无人时偷偷的想开口说你哪里吸引，拳头握紧，红灯般夹着灯。游离时一刻钟车上结伴出走远飞，茫然时的天真。到了终点那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上的六点二十四分的时间，晨光 Happy Friday， 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 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Happy Friday 啊，梗系啦，因为今日仲要系公众假期添，咁啊都有啲活动可以介绍俾你嘅。咁啊，香港啊，尖沙咀太空馆咧，咁啊有啲新嘅电影。咁啊，太空馆创立咗咧就一个叫做立体球幕电影，咁啊极地寻龙 3D。咁啊喺7月1号至到2023年3月31号，所以就唔使急住今日去嘅。不过今日去好似系免费，7月1号嘛，系嘛，咁啊大家自己上网 confirm 啊吓。好啦，咁啊星期一、三、四、五，咁啊两点钟至到六点半。咁啊，星期六就公众假期咧，就12:30至到5:00，咁啊，亦都咧就系会开放嘅吓。咁啊，星期二咧公众假期除外，星期二咧就普遍嚟讲都会休馆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就叫做《极地寻龙 3D》，咁啊见到咧入边啊真系犀利啦啊！太空馆出嘅，咁啊都唔怕赞多两句，因为咧佢用咗一种咧就系技术啦，将呢一个咧叫做恐龙啊。嘅感覺咧就呈現喺大家眼前，等觀眾可以感受得到咧就係嗰種親歷其境啊恐龍震撼嘅畫面，咁啊而且啊更加會將史前南極洲嘅景色咧咁啊喺片段入邊咧播映俾大家睇啊。除此之外，亦都有各式各樣啊恐龍嘅珍品，即係奇珍異獸咧，咁啊等大家咧就睇得到啦。我未睇啦，我7月1号先开始睇嘛。咁根据图片显示啦，咁佢会利用咧就系电脑运算啦，将呢啲即系以前过去南极洲嘅真实面貌啊，恐龙嘅生活模式啊，各种嘅感觉咧，咁透过呢一个嘅 3D 嘅影院啊，咁等大家可以睇下，即系一个叫做立体球幕啊，咁非常之逼真嘅。咁极地寻龙 3D， 咁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可以去欣赏一下啦。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多辛苦。对你过于 时间6:29揾嚟呢一首嘅歌曲系曾比特嘅《我以为》，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啊吓，咁啊转头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啊，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随住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珠江口间中有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和高地吹强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尖沙咀发生凶杀案，一名23岁姓周的女子被发现倒毙在一间酒店房间，警方拘捕死者的28岁前男友调查。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贾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昨天下午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表示同个女失去联络。挨晚的时候，涉案男子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表示和失踪人口案有关，期间向警方提供一张酒店房卡。警方夜晚抵达房间调查，发现死者浸在厕所浴缸。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全身有30几处刀伤，其中心口左胸前有8处被刺伤，喉咙都有刀伤，相信是致命伤，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把长27厘米的刀，相信是涉案凶器，将会循感情和金钱纠纷等方向调查，案件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马尼拉出席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就职仪式，并与小马可斯会谈。王岐山表示，中方始终将菲律宾放在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期待与菲律宾新政府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接续合作，推动中非关系迎来新的黄金时代。他就双边关系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妥善处理争议，共同守护南海和平安宁，坚持弘扬国际公义，共同促进亚洲和平发展等。小马可斯说，菲律宾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与中方携手应对地区挑战，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计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6:00，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清晨4:30至5:30，天文台录得昂坪、云兰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8公里、58公里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9公里、66公里和67公里。今日天气预测是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落户香港， 是全国首个专为粤港澳大湾区而设的频道。 大家可以在 FM 102.8、港台网站 rthk.hk 以及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 rthk mind 收听。 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记得收听。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砥砺奋进25载， 携手再上新征程。 用我心努力，愿坚毅爱，愿坚立每一天。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 7月1日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转播。 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洪在星。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作为年轻人，更加应该要相信自己，同埋勇于去做自己想成为嘅人。所以俾个启发我嘅就系，我觉得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或者更加大胆去尝试你想做嘅嘢啦。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早上6点37分，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公众假期啊，吓咁啊，2022年7月1日，亦都系回归25周年嘅时间。咁啊，不过出边啊3号风球，咁啊唔紧要啊，唔会影响到我哋嘅心情同埋即系想做嘅事情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今日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小。 哎呀。电脑都冇事啦，何解你又有事呢？吓今日几好啊，今日都几生性啊，啲机器。 我系即系最近咧 啊点啊？ 听惯咗咁样啊嘛。 哦，一冇咗就周身唔聚财哦。 系咯，我睇下会唔会连电话都系咁样啊嘛？ 电话唔会嘅，电话生生性性嘅。 哦，冇。好 好冇问冇、问题 啊！哎，好啦，好啦，哎，今日首先啊， 系 即系七一愉快先啊，吓大家 系啊，公众假期啊，3日连续休息就仲好啊！呢啲真系消息就系香港人最中意。 系啊系啊，咁啊，琴晚你见我咁夜呢个传呢啲短信啊，或者啲工作嘅嘢俾你，你知道我琴晚又好夜瞓啦。 嗯。又唔够瞓啦啊！ 系，咪呢个都已经系变成一个习惯啦。 嗯， 惯咗唔够瞓，咁但系呢个习惯就最好唔好有啊。 系啊， 咁啊，琴日做乜嘢咧？咁啊，睇紧一啲嘢啦。睇紧一啲戏。咁啊，点解要睇咧？咁啊，话说咧，最近有啲工作上嘅要睇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未出街嘅啲作品啊。 系咁好啊！哎呀， 咁啊，但系咁啊，睇完之后，咁我当然要写翻啲评语啊，咁样咧。 嗯。 即系喺唔同嘅媒体嗰度咁样。咁啊，睇完之后咧，我发觉，咦，好奇怪。咁啊，有啲熟口熟面嘅感觉， 嗯， 咁但系呢啲系笑计，应该系原创嚟噶嘛，咁、我就又谂到另一样嘢，其实咧，即系叫做天下文章系咪真系一大抄咧？ 嗯，都系嘅，其实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系嘅， 系啊，咁啊，所以永远又要喺啲作品嘅时候咧，又会有嗰句如有雷同。失熟巧合， 系啊，冇办法， 咁啱嘅啫， 系啦，咁啱啊，边度会抄啊，系咪？ 系啦，咁但系如果譬如你睇戏嘅时候见到一啲咁样嘅情况， 嗯， 你又会点样去理解咧？即系你觉得，摆明你都系抄噶啦，定还是系如有雷同啫？你会谂系边个方向？ 我会觉得咧，即系写剧本嗰位朋友啦，佢一定系、即系睇咗好多嘢噶啦，咁喺脑入边咧，咁可能有啲。嘅叫故事嘅情节咧，即系现实世界嘅情节，佢真系好想咧，即系电影去到反映出嚟。咁但系咧，入边有好多嘅改动嘅。咁但系佢又想将一件事可以喺即系扣人心弦嘅感觉咧，就透过一件好仿真嘅事咧，就讲出去。不过入边又有好多嘢系假嘅，吓，因为现实世界嘅咧，始终都系未如理想。于是乎，佢就将嗰个心入边所想嘅一啲嘅 message 咧，就透过佢嘅作品。就讲出嚟，所以佢系假嘅，但系永远都有一种疑幻、又疑真嘅感觉、哦。 嗱，你呢个系真真假假嘅问题 啊， 真真假嘅当真，真嘅当假。咁但系如果你睇一套戏，你睇到就真系觉得佢好似之前睇嘅另一套戏。 哦， 咁你又点样界定 呢？咁我就觉得咧，就摆到明系抄啦。 好啦，去到呢度咧就有几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睇一套戏，你觉得佢好似之前嘅另一套戏，咁你觉得系？佢專登係抄啊，定還是好似你正話咁樣講，佢可能睇咗嗰個編劇睇咗之前嗰套，真係喺佢腦海裏邊留低太深嘅印象，令到佢潛意識寫翻出嚟啊！ 我又 定還是係而家仲有一樣新嘅喎，就叫做哎呀，我擺到明係叫做致敬啊！ 係哦，致敬， 我擺明係抄佢，不過我係致敬啫。咁而家最近多咗呢一个咁样嘅睇法噶嘛？ 系啊，致敬个排头真系用得好好、啊、喎。 系啊系啊，我唔系抄，我致敬。 系啊，致敬啊！咁呢个真系冇，你问我嘅话，梗系冇得输啦呢个讲法。咁但系如果我就会觉得咧，系想抄嘅成分咧会多啲嘅。咁啊叫做从制作嘅角度谂、喂呢条方向掂、啊，咁啊梗系继续用落去啦，系咪先？ 嗱，咁但系如果你当系，即系当然喺三个方向咧、你真系唔知边个系个事实噶嘛？ 系啊， 只有当事人先知嘅啫。好啦，咁如果你系咁样，即系你正话讲嗰个系多个系啱啦。即系好，我咪试咯咁样。 系啊， 咁你睇完之后，嗰、那个编剧系咪真系觉得啲人睇唔出咧？ 唔会啊嘛！ 咁如果个编剧觉得啲人系会睇得出，即系观众系会睇得出嘅，佢点解仲要抄呢？ 因为收得咯，佢认为收得赚咗钱先咯。有啲嘅作品咧，即系呢个钟哥真系熟过我好多。有啲作品咧就爱嚟赚钱，有啲作品咧就爱嚟喺个电影上面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嘅。我觉得系咁样咯。 咁但系永远就系咁样咯。譬如话我自己都做编剧啊。咁有阵时候咧，我自己做编剧嘅时候咧，我都会受好多其他戏嘅影响噶嘛。我就会好刻意避开嘅。即系譬如话我写到嗰度嘅时候，我写写下，唔系、啊，可能真系受咗边一套戏影响、我有呢个谂法嘅、反而我会查咗佢。 系。 即系我会避开咗呢一样嘢，我自己睇嘅时候，或者我自己第一身写嘅时候咧，我一定会觉得即系有个谂法噶嘛。咁、我写到咁上下嘅时候，就会再睇翻转头，唔系、哦，原来呢个情节或者呢啲嘢真系好似、哦，咁我咪删咗佢咯。 然 之后再重新再谂过咯。但系咧，而家你正话讲过咧，就 系 真系调翻转啦。觉得呢条桥收得，我哋就摆到明系跟翻呢条桥做。 系， 即系呢个咧就。就另一樣嘢啦，不過當然咧，其實係呢一個方向嘅人，係偏多啲嘅。 係啦，即係好似有啲電影咧開啟咗平行宇宙之後咧，你發覺呢個世界多咗好多平行宇宙嘅電影。 但又系啦，咁你话平行宇宙系咪抄人咧？咁又唔可以话系抄人 嘅。呢、這个就系一个 con， 即系佢嗱，佢抄咗佢个 concept， 系啊， 但系就冇抄佢个内容。 嗯，所以咧，即系去到最后，我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正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啦，太阳睇一下就无新巧，样样都系同样嘅嘢嚟嘅，咁只不过系。即系你点样去演绎嘅啫？你永远都话咯，而家所有呢啲悲剧嘅题材啊，全部都系嚟自希腊四大悲剧嘅啫嘛。因为希腊四大悲剧用嘅桥咧，其实已经系万变不离其宗，你用嚟用去都走唔出佢哋手指罅 嘅。系嘅咩？ 系啊系啊，即系永远都系要报，即系有几个肯定嘅情节会出现嘅，譬如报仇啊，即系一啲即系对上一代不满啊，咁即系嚟嚟去去。都是那个套路的啦。 嗯。 咁争在你点样去将佢好似砌积木咁样砌嚟砌去、令到佢变成一件新嘅嘢啫。 係呀、 啊。或者我成日举个例子呢就係音符永远都係哆唻咪发嗦啦咪㗎啦。 係呀、啊。 咁就係你点样砌到隻隻歌都唔同㗎嘛。 係喎、啊。即係所以话、即係科技点样改变都好啦。人嘅心呢咁多年以嚟千年嚟呀都系不变嘅。 是啊，不过所以都是最后那句啊，我昨天看完之后有感而发，喂，真的不要以为大家没看过那套戏啊，真的太似了。 同埋就算没看过呢，现在因为网上面太发达啊，只要有一个人讲过就是喂，那套戏抄边个，跟住全世界都知道㗎啦。 是即是这个是啱啊，即是我譬如我哋僆仔年代呢、你好难攞到呢啲资讯呢，你真係抄完可能十几年之后你先至发， 系啊，真系唔知咯，系啊， 知啊嘛，冇机会睇啊嘛， 系啊， 而家真系可能几秒钟之后人哋已经睇咗， 系咯，首映完之后都已经出晒啦， 系啊，所以大家试下新嘢啊，不如 啱啊啱啊，好啊，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是啦，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天气方面啊，咁吹偏东强风，咁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9度，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咁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咁啊注意啦，三号强风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朝头早嘅时候咧，都有啲专家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秘笈贴士。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啊，已经咧就系拨通咗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朝朝都咁精神啊，太好啦。 梗系要啦，不过我就真的要咁讲，中意运动嘅人咧，咁啊容易啲精神嘅，可能因为唔知咩新陈代谢好啲定系点啊。咁特别如果你话我嘅话咧，我都系一个热爱行山嘅人士嚟嘅。上到山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好处。第一咧就系可以忘却啲都市嘅烦扰，咁啊重投呢个大自然嘅怀抱。咁个人咧就容易变得咧就系乐观啦，同埋积极。咁啊而且咧就植物啊好神奇嘅，嗱唔系讲话科唔科学根据啊。我真的觉得植物咧系会吸附能量嘅，即系你好特别，你唔开心咧，你行上山咧，哇、哦！啲植物咧好似会安慰你咁样，然后咧就将你嗰啲负能量咧就吸咗佢，转化为一种正能量，即系我会好有呢个感觉。你又觉唔觉啊？ 我觉得望到啲绿色嘅嘢咧，个人就舒服啲嘅，只眼又舒服啲，咁啊自然咧就眼舒服啲，个人嘅心情又会好啲嘅，尤其是疫情期间啦，大家屈喺个空间里边啦，出到去咧，何天空海阔、 哦。 尤其是呢排咧，个天蓝得咁紧要咧，你望一望，真系心旷神怡，真系好舒服的。 系，虽然而家就又变翻天气唔稳定啦，啊， 咁 啊，但系都唔紧要。之前我哋都享受咗阳光。 其实我觉得落雨好紧要。 嗯， 你唔滋润翻个大地咧，个地太干太烈咧，你好难行噶。 哦，咁又 同埋你唔俾水。 浸下啲草，啲草即食乜嘢啊？都靠水去养啊嘛，所以我觉得系可以两者共存嘅。 系嗱，咁啊天气唔稳定啦，咁啊再加上之前暴晒之后咧，咁其实嗰、那个、那个空气嘅气压啊，甚至乎嗰、那个感觉咧，都非常之局促啊！即系如果你一冇风咧，呢啲天咧。对于行山人士或者做运动的人士来讲呢真的很辛苦。其实对于这些叫做蒸笼式的天气有没有特别的应对方法呢新理想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落完大夏天晒完我们呢很热的。 是。 即是突然你撒了下去呢那些蒸汽呢即是攞你命的。 嗯。 即是蒸的又焗又熟啊。 是啊 所以呢通常我 形容形容自己变成蝦餃燒賣那时 候。哦那你是蝦餃王。 不是我想着我是普通的鲮鱼那些、啊、燒賣仔来的冰格那些来 的。那些港式的其实都很贵的不要看小他。讲返正经的事不是听众又丙我。通常呢咁热咁深焗焗的时候呢你会啲人话啊咁我咪唔去行囉。最大镬呢就是我行到一半嘅时候啲失魂雨啊。啱啱早几日呢就我哋都有带队行山啊。咁咪突然间一炸失魂雨。啊甚至我哋去啲私人地方度露营。突然间落大雨。想我收营嘅时候呢佢偏偏你起身嘅时候就落雨。之后嗰段路呢就好惨啦。好似蒸水咁蒸返啲水。 係呀係呀係呀蒸笼咁样真係。 咁我哋可以点做呢咁通常呢太焗太湿嘅时候呢我哋可能就会搵啲毛巾啊抹下汗啊噴啲湿毛巾啊噴呢我哋有支即係八宝嘅。即係譬如行山有用啊露营又未必全做到啊。咁支水就冰咗佢嘅。 哦係啊係啊我哋上次都有讲。 嗰啲水壶。嗰啲壶系真係就啲可能花壶嘅又得噴花嘅又得。或者而家啲坊间有啲水樽呢本身可以禁制噴水嘅。嗰啲唔卖广告啦係啊係啊嗰啲唔好卖广告啊。 明白。 不过呢个咩好处呢就係噴濕咗啲水喺份面度由佢自然挥发。咁就可以将你体温降低嘅。透过水嘅传导对流蒸发将个体温好快脆降得返。不过你话啲冇风咁点呢而家嗱，譬如都拉吊线啊嗰啲即係撥线又得手摇线又得或者你话电风线都得。都帮到你头嘅噴噴佢然后再用风吹咁就最有效降温㗎啦。 都好凉啊即係你噴一噴之后呢因为佢用嗰种即係水花式嘅感觉呢噴咗上去又均匀。佢比起你就咁去到呢就攞幾滴水滴咗落塊面嗰度呢即係完全兩樣嘢。既然佢都係要用嗰少少水啦咁我都會寧願係有一個花灑咁樣拍一噴真係差好遠。 其實唔係好嘥水㗎咋。即係一支大概200-300ml嘅呢我哋可以噴一日㗎啦。即係兩三拍折折折咁樣跟住你又打落手搖線撥下咁樣我就好少大便風扇因為重嘛。咁我會去以前啲雜貨寶糧油寶呢買啲叫做油紙線。嗰啲油纸线咧，上面块布咧，其实纸嚟嘅，以油纸遮嗰啲纸嚟嘅。咁我即系好似以前好传统嗰啲用竹去做嘅线咁样，又轻身。或者上嚟咧又好风。传统嘅中国民间智慧真系唔好睇小佢。 梗系啦，有冇攞个大葵线上啊？一路泼一路扮大肚佛，后面仲可以舞狮添，几好睇啊！ 我就快系噶啦，我啲头发开始就嚟可以做大头发噶啦。 咁我讲讲少 佢就可以啦。 讲少佢梗系咁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拎手摇线有咩好处咧，就系唔使惊冇电，因为系如果你拎电风扇上山嘅话咧，其实即系电池上到去啲咁样嘅叫做户外环境咧，其实电咧系好紧要嘅。咁就我都唔系好宁愿啊，想嘥呢啲电咧喺嗰个风扇上边。因为真系系啊，冇晒啲电，你又系攞个即系外置叉电器去到叉翻个电，咁你咪少系啊，唔理想。 你 讲 起电咧，我就睇咗啲嘢，阿小白，你睇咗我啲嘢。 系， 而家咪坊间有啲新嘅产品啊，挂喺条颈度啊，又话冰杖啊，又有风扇吹啊嗰啲咧。 哦，系啊，系啊。 咁就小心啦，因为有时候咧啲汗水太多，佢本身嘅设计冇预你咁多汗水嘅。咁同埋有时候你行山咧，佢有啲风扇扇叶咧，有机会会勾咗啲树叶，即系呢个就要小心啦。同埋就发一件嘢，真系冇电咧，嗰件嘢就白咩？ 系啊，白咩啊？你讲得好啱啊！不过头先阿 Sunny Sir 都讲开喷雾啦，坊间都有唔少嘅品牌咧，佢哋就声称自己嘅喷雾咧，就真系喷件衫嘅。咁啊，噴件衫之後就令到你一種冰涼嘅感覺。咁其實我自己都有試過，係真係冰涼。但係我就唔敢講佢好定係唔好。不過我有好多迷思。 个迷思咧就系佢喷咗落件衫之后咧，其实本衫系速干衫嚟嘅，佢会唔会影响咗嗰个物料，令到佢汗嘅挥发冇咁理想咧？即系佢多层嘢喺度，咁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我唔知嘅，咁所以就问一问你，其实嗰啲系咪真系有用噶？ 其实都有一种叫凉快嘅感觉。即系有时候大家饮啲汽水，佢就话啊啲冰凉感觉，因为放啲薄荷落去嘛。即系个感觉嚟嘅啫，但实际上咧都系用翻个物理嘅原则。即系你用几高科技都好，佢只系用物理嘅原则，总之系用水透过体温透过传导对流蒸发嗰下嘢先至有效。 嗯， 你低喷落去咧，冇错，即系好似喷酒精咁样啦，你喷上身上嗰一下真系凉凉地嘅。 系 啊，一路抗杀一只。呢个叫放松咗，放大你嘅毛孔啊、瞳孔，咁你好似感觉上吊会系会散热快啲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又唔使下下买咁多嘢。 系啊， 基本嘢最稳阵，同埋你真系唔知道嗰、那个佢冇可能唔会话俾你听嗰、那个化学物质会唔会对件衫嘅纤维有影响咧？ 嗯，系啊，我都有谂。 咁啊，呢个真唔知喎，真唔知喎。 嗯。系咯，咁如果因为衫咧本身谂住你挥发噶嘛，咁佢因为喷咗，可能喷咗层膜喺上边咧，咁我唔知噶呢、這个，即系会唔会咁样咧？咁系 未必喷到密晒嘅，因为咁喷落去咧，都系可能喺表面上有少少嘅残留嘅一两点咁样，即系放大嚟睇就未必真系成条纤维浸满晒嗰啲叫做凉快感觉嘅水嘅咁。咁就总之你湿咗件衫，点样都凉啲啦。 系啦，咁嗱，但系衫啊，真系讲开要讲埋。坊間又有好多嗰啲叫做速乾嘅物料，咁啲速乾物料咧，其實都試過唔同牌子，有啲咧啊效果真係幾好嘅。喂，有啲咧佢話速乾物料，我著咗之後成件衫就真係 keep 住濕曬，唔乾嘅喎。咁我有冇辦法去到即係選擇一啲？ 係 啊，係有㗎嘛？ 梗係有啦，因為有啲咧就總之快乾料個原理咧，就係佢能夠接觸得空氣，即係個表面越多。但系呢个咁，首先佢接触佢皮肤嘅表面越多，吸嘅水量就会多啲。 系， 嗰个叫做中空纱。 系， 即系中空纱就嗰条条纤维咧，本身就好似条饮管咁嘅。 嗯嗯 中空嘅，咁就可以索多啲水。 哦， 有要无细管状态，即系好似饮管细个玩过啦吓，揿住一边就可以索到水，放手咧就跌翻出嚟嗰种做法叫无细管状态嘛。 系系。 咁你就可以将啲汗水吸。咗成件衫就就快乾嘅，咁所以其實件衫咧好柔軟、好絲質嗰啲咧，就未必夠挺身，未必夠排汗得快，濕咗都係貼住搭喺皮膚上面。 係啊係啊，好似一塊嘢好薄嘅一塊黐喺度咯。 好薄嗰啲嘛，係嘅，佢因為即係個邏輯就係我越薄，咁就叫 second skin 嗰叫做第二層皮膚咁樣，即係好容易快乾啲出去咁樣。其實兩個邏輯咧，我都覺得係我試過都係覺得傳統啲。即系用无细管状态件衫厚翻少少，挺身啲嗰只咧，我觉得快干啲。 系咁坊间有冇啲买衫嘅时候有啲写法啊？我系可以知道，虽然大家都因为广告一定系话速干，咁但系佢唔会讲佢嘅原理噶嘛，系咪？即系唔会好似新年常咁讲到就系佢系无细管，跟住佢呢个咧就纯粹讲物料咁样。咁佢哋坊间因为见到，譬如去到啲运动铺，佢都净系写住两只字速干咁样。咁我咁 睇你边度啦？佢啲大牌子或者啲即系有信誉嘅商铺啦，咁其实你问佢，佢都其实而家铺头好好嘅，嗰啲售货员好好嘅，佢都想你再翻嚟噶嘛。佢有时都会自己试，啊呢件就我觉得快干啲，啊呢件我都冇咁快干，咁你可以问一下一啲即系有信誉嘅铺头，咁嗰啲 sales 我都觉得其实 OK 嘅。 哦， 咁第二样嘢到我哋真系去试嘅时候，你可以睇翻嗰个一叫做招纸，通常咪有啲牌嘅。 系啊系啊， 个牌里边揭下有啲物料啊，自己啊，你嗰真系好似买股票一样啦，系要自己做功课啊。不能够盲目相信别人噶嘛。 系 咁有啲叫做唔讲得嗰啲物料系品牌嚟唔讲啦。咁嗰啲物料咧，佢又本身上网佢话俾你听。有做測試嘅， 系 啊，透放快乾度幾多啊？每立方米可以收幾多水啊？有幾快啊？咁其實佢哋都有啲數據。 哦、okay ， 當然大家唔想揾數據嘅就咪試下咯，平平地攞上手，咦真係快乾嘅咪試咯，試一次 OK 嘅咪繼續用嗰個，即係你用開嗰只品牌咪嗰個品牌咯。 哦，咁即係可能一開頭嘅時候未知嘅，就可能即係第一次咧就要試多幾個品牌啦。咁每個品牌可能買一件咁樣。 咁所以有朋友就緊要啦。 係、哦。 问你咪知咯， 口碑 问你咪知 咯，系啦。 指定嘅封烟节目，我又嚟问你，小马边度跑得好啲啊？边度好玩啊？边度准备三宝啊？咁啊打嚟问你。 系咯，咁啊，三咧都有好多嘅智慧嘅，关于行山嗰啲。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倾下其他有关于行山嘅智慧啦。唔该晒，新李 Sir， 拜拜。 多谢，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的武器和军事援助，未来几日会公布详情，当中包括防空系统和火炮等。拜登说不知道俄乌战事几时结束，只要乌克兰有需要，美国就会继续支持，俄罗斯绝对不会取得胜利。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会再向基辅提供$10亿的军事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说好放的军事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说好快会再向乌方提供6支自走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芬兰和瑞典将于下星期二签署正式加入北约的议定书，但之后仍然要经全体30个成员国议会的批准，可能需时1年。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计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公里至62公里。在朝早7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在北纬17.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随着浅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珠江口间中有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及高地吹强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之前维持，随后会不会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巴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而在过去一个钟，昂坪、长洲泳滩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4公里、49公里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6公里、58公里和6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面有涌浪。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同爸爸讲：我今日咧上堂食嘢俾老师发现咗，老师咧要我拎出嚟同其他小朋友一齐分享。 小明爸爸就问啦：咁你有冇攞出嚟啊？ 小明话：冇啊，我冇咁多鼻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车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10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喺27度嘅气温底下，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紧啊，嚟到呢个2022年嘅7月1日咧，咁啊都会继续咧就系搵嚟一啲嘅交通方面嘅资讯，不过交通组咧，咁啊啲朋友都要放下假休息下噶吓，咁啊唔紧要，我自己咧都去呢个运输处嗰度咧就搵咗啲资料啊，咁啊同听众咧可以分享一下，咁啊巴士公司咧就可能因应住咧就实际路面情况啊吓，同埋咧喺在场警方指示，咁有一啲嘅改道措施嘅，咁当然啦，就最主要咧都系讲紧啊湾仔一带啦吓，咁啊会展一带咧，其实都多个嘅巴士站咧，咁需要咧就系搬一搬位，咁啊迁一迁就咧就系好多唔同嘅仪式嘅。咁如果大家咧就想去到啊进一步查询巴士站嘅安排详情嘅话咧，咁啊揾咗啲电话号码俾大家嘅，咁首先。就是城巴的热线28730818 28730818，至于新巴方面就是21368888 21368888，至于九巴就是27454466 27454466。咁至於港鐵站方面啦，咁大家聽新聞報道都會知道啦。咁東鐵線會展站將會咧就係由2022年嘅6月30日凌晨1点，即係其實已經咧就係暫停服務噶啦嚇。咁至到咧就係2022年嘅7月1日下晝2点，預計咧就喺今日嘅2点咧，咁有機會咧就會應該就會重新咧就係為大家服務噶啦。咁呢一個時間咧，東鐵線嘅列車咧將會不停會展站嘅，咁大家留意住。咁另外，亦都有公众码头咧，就需要暂停使用。咁啊喺今日啊7月1日上昼嘅8点，即系再多48分钟左右啦，至到中午嘅12点，中环10号码头，中环嘅10号码头啊吓，咁啊根据运输处嘅资料，中环10号码头将会喺呢段时间朝早8点至到中午嘅12点咧就暂停使用嘅。咁啊，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啦吓。咁啊，另外警方亦都会视乎翻咧就系湾仔一带嘅路面情况，咁啊有机会咧一啲嘅交通措施咧需要临时调整噶。咁啊，各位驾驶人士咧就尽量咧就留意翻咧就系路面实质上嘅情况。咁啊，另外需要特别留意嘅咧就系， 如果講咗嘅地方不能夠係泊車嘅話啦，咁警方亦都講咗咧，就係會嚴格執行呢一個嘅法例嘅，咁亦都會嚴格執行執法行動，包括咧就係重複票控，以及咧甚至乎會拖走違例停泊嘅車輛，咁將不會事先通知嘅。咁所以各位駕駛人士咧，咁呢段時間啦嚇，咁大家已經講曬俾大家知道咧，嗰個道路方面嘅措施係點樣，咁盡量咧就係揾翻一啲啱嘅交通工具去到使用啦吓，好，今日朝早嘅时间咧，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底下，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出边唔知道大唔大风咧吓而家？ 哦嗱，如果你唔同我讲话而家系三号风球咧，我真系又唔系好觉而家系三号风球。 哦系，会唔会寻日反而啲风觉得大啲添啊？ 哦又系，琴日直头系横风横雨添啦。 系啊， 系啊，嗱今日而家睇咧。即系我而家呢度睇啫，喺呢个环境底下，咁就都叫做晴空万里喎、 欸， 有太阳，有啲风， 蓝天 咧，嗰阵风咧就轻轻松松的风，咁啊蓝天白云嘅， 系系， 咁啊当然啦，地下就湿立立啦，即系好明显系啱啱落过雨嚟，咁所以咧，如果今日大家都系趁住七一呢个公众假期想出去感受下气氛嘅话咧，咁当然第一样嘢就记住唔好太多人啦， 系。 啊！即系始终我哋都喺个疫情底下啦，即可能系三两知己出去望一望啦。咁、 啊、 但系咧，记得带住带翻住一啲嘅即系落雨雨具啦，落雨工具啊。因为而家我望就话天朗气清，即系晨间真系唔敢包噶 嘛。而家啲雨咧系一秒钟落噶啦。 系啊，嗱，好似琴日阿 O 讲个天气嘅时候咧，我咪翻嚟都讲咗一次啦。佢讲嘅时候咧。佢就話大雨，我呢邊咧就完全冇雨。突然之間咧，一分鐘之後就落到即係已經含含啦。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不過而家咧就有少少陽光， 陣 間咧就可能有啲天氣變化莫測就唔知道啦。 咁所以咧就嚇、天氣嘅嘢即係話唔埋嘅。總之而家呢刻咧有陽光就享受咗先啦。呢啲做人態度梗係要啦。 系啊，又系嗰句歌词啦，天气不似预期啊嘛。 系啊，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同埋今日咧，如果大家谂住喂，都有啲雨水、哦，听阿钟哥讲嘅时候咧，咁啊唔紧要，咁啊七一都有好多嘅即系政府设施嘅博物馆嗰啲咧免费开放啊嘛，嗰啲啊室内嘅、哦，唔使惊。 系咁，但系你室内去室内，佢中间都要经历过室外 嘅，都要嘅。不过而家啲地港铁站好方便，都系几步路嘅啫 。又系又系嘅，又 系啊系啊，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周哥，转头再见。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啊，见到咧就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嘅，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嘅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以及咧就系雷暴。咁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咁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系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咧就持续不稳定。而家咧就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4%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二低水平嚟噶。咁啊，另外咧。就係、是、見到個三號強風信號咧，咁啊生效緊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嚇。咁啊三號強風信號啦，咁所以見到教育局亦都宣布，由於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就生效當中，咁啊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以及咧就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咧就停課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嚇。咁啊早上嘅時候啊，咁我哋一樣咧星期五啊嚇，咁啊亦都喺雖然公眾假期啫，咁啊七一回歸日啫，咁啊但係我哋仍然咧都會有。神光大学嘅今日朝头早咧，又话周树佳佳哥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就系香港嘅典故啊！ 神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咧，就系博通咗阿周树佳嘅佳哥啊！咁佳哥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嚟嘅。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早晨，哇，好好精气、啊！今日就回归日啊吓，咁啊听住佳哥嘅时候咧，有啲典故。喂，上次不过讲开，消失石头咧，咁啊上次讲到茶果岭、啊， 系 茶果岭系啦，而家一带都已经即系都发展咗好多咯、啊。 哇，发展到面目全非啦。 系啊，住晒人咁样。 因为咧，茶果岭原本系海滩嚟噶嘛。咁啊，后来就大填海啦，即系成为而家咁嘅面貌啦。咁啊，咁啊，上次讲到咧，佢本来海滩嗰边都有好多嗰啲潮石嘅。但系咧，因为填海嘅关系咧，咁啊，有啲石头就冇咗。但系咧，佢咧喺村头庙啊， 系 外边咧， 系 是有两旧的那些咁嘅，原本是海边的石石嚟嘅。 嗯， 佢人民冇咗，填咗一半。 啊，旧石冇咗半，旧石冇咗一半啊？ 系啦，即系冇好原本大旧嘅，填咗一半，咁 掘 出嚟， 锯开佢啊？ 系啦，执翻一半咯，佢又唔系锯开佢嘅，执翻上面一执出嚟啦。吓 咁惨啊！ 系啊，嗱，不过得意在咩咧？呢两旧石咧喺。茶果岭嗰个地方嗰度咧，就俾嗰啲村民咧就叫做神石嘅。 哦，原因何在啊？佢 当神拜噶，甚至乎日后装香噶。 啊啊！ 佢话啲咩？呢两嚿石咧就可以帮人生仔啊！ 哦，多仔石。 系啦，点解咧？佢话咧以前咧有嗰啲英国官员啊， 嗯， 咁咧走过嚟呢度咧就唔知系因为先后庙嗰个重修嗰个开光啊定点样啦。 嗯， 咁咧就喺度參加嗰個典禮啦，咁咧佢咧就聽鄉民講咧話呢個神石嚟噶，咁樣咁佢好似咧就應該係佢好似係唔知係冇仔女啊，係冇仔女啊，咁啊外國人喎，係即係可能係唔係我哋嘅裝鄉嗰啲嚟㗎啦，我哋嘅宗教啦，佢係入鄉隨俗，咁啊聽講話啊呢嚿石啊佢可以即係令人哋即係從心所願嘅，咁啊走去都裝下鄉啦，啊點知佢太太咧第二年咧真係大头生仔， 诶、 哎，系啦，咁啊成为佳话，所以嗰啲村民咧就喺嗰度咧就用佢好得意噶，仲写咗张即系有写咗个碑咁样咧，就摆咗喺度噶，将呢件事讲出嚟噶咁样噶。 咦，今日仲见唔见到嗰个碑啊？ 有，好似系摆咗先后边入边。 系啊，哇，咁都几得意，可以望一望、 啊。系啊，去睇下，唔知我唔记得系应该个石嗰度有一块啊，就系、是、先后庙啦。总之咧喺先后庙附近嚟嘅啫，侧边嚟嘅啫。 系 啦，咁、哦、样咯，佢叫做叫做神石。 系，哇，都几得意嘅。香港多唔多呢啲嘅叫多仔石嘅咧？ 多仔石嘅，咁啊上次讲过咧，咪嗰个叫做姻缘石啦。 哦，系啊， 佢就唔系生仔，嗰、那个系求姻缘。 系，咁啊生仔就茶果岭呢一嚿啦。 系啦，系啦。系， 咁但 系咁样啦。 头先阿佳哥你就话茶果岭呢嚿就即系一半啦，填海填咗咁样。咁、 啊、 其实而家仲搵唔搵到呢嚿即系另外嗰一半咁点啊？ 嗰一半咪突出嚟咯，零零星咁啊，咪就好奇怪咩？原本就好大嚿噶嘛，佢话一巨，即系佢未填海之前咧，因为佢填海，我谂佢个填海都填咗成，起码都有五六尺高。 哦，哇！ 净系执翻一半出嚟咁样咯。 系，其实咧有咁多呢一类型嘅石头啦，咁啊香港本身即系好多时即系我哋啲村民叫做神石啊、佑石啊咁样，会唔会有啲石咧系真系有啲宗教传统仪式做过？开个光啊，甚至乎就觉得诶，佢、哎、一定系有啲神灵庇佑住啊，咁于是乎就做翻啲相关嘅宗教活动啊，去到即系去表扬呢个石头，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石头咧？ 呢类石头咧，嗱，头先我讲嘅姻缘石咧，咪有咯，但系咧刻意咁做咧，就应该就唔多嘅。嗱、 嗯， 不如谂咩有一个石喎、 啊， 呢个石咧而家好似都冇咩人知啊， 系 喺慈云山。 慈雲山， 慈雲山上面咪有間水月宮嘅， 系 觀音廟，唔知你知唔知啊？好 細間嘅， 因為咧嗰間觀音廟咧就喺一個咁高嘅地方啦。點解咧？因為嗰度咧就以前由沙田出去九龍城啊， 系 必經嘅一條山坳啊。 哦，嗰、那個係慈沙古道 啊，嗰度應該係咪慈沙古道咧？嗰度又應該係冇出，都係附近啦，因為嗰度有好多坳嘅，個坳都係。即係沙田出九龍噶啦，咁咧佢嗰度就有間觀音廟喺度啦，咁就保佑嗰啲咁嘅嗰啲行人咧。 係啊，不如相反啊嘛，我記得以前講過就係咩，因為啲棧道啊，以前有山賊啊，咁所以咧就有啲即係觀音喺度，真係可以即係叫保佑下大家咯。 係啦，咁樣啦，好啦。喺咩附近咧？咁啊就後慢慢就聚，即係自從即係有啲咁嘅一間廟喺度啦。咁、加上好多嗰啲來往嘅行人啦，慢慢附近咧就亦都有啲其他嘅人就起咗一支廟喺度嘅。好啦，廟裏邊咧，其中咧咁啊中間夾住一嚿石喎。咁呢嚿石咧，大約係應該係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啦。嗱，咁就有人話咧，呢嚿石頭咧就是可以咧望到咩咧？望到咧嗰啲唔知系中码标 number 啊，定成乜嘢啊？ 咁神奇！ 系啦，你知嗰件嘢都系中码标噶嘛？你知啲咩个码标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而家赌马嗰啲咁样啊嘛。 系啦，喂，佢即系以前咧，即系咧，类似咧就而家啲六合彩咁样嘅，不过六合彩就走去投注啦，以前唔系噶。 印一張，一張飛好似一張10蚊紙咁大嘅。咁裏邊有個 number 嘅，咁嗰啲人咧，就有啲人咧就拎住嗰啲馬錶咧通街賣啊，咁啊，譬如你酒樓坐喺度食飯咧，咁佢就走上嚟咧就溜你賣馬錶，咁跟住政府就抽 number。抽中咧，咁你又中噶啦。 哦， 系啊，中标咁样嘅。 其实都好多假飞喎，以前呢啲年代系嘛，应该即系60年代嘅时候。 呢啲我真系唔知咯，我弱咧，仲有印象嘅啫。咁啊，嗰个咧，嗰个石叫赵宝石。 吓、啊，赵宝石。 赵宝石，咁啊，嗰啲人咧喺里边咧望到咧中马标嘅。 吓、啊。哦、 就咁樣嘅，有啲咁嘅傳說嘅。 有冇啲科學解構就係話，喂，第一問一問先，而家舊石仲喺咩度噶？ 嗱、嗯，嗰、那個石咧。仲喺度嘅，仲有人写咗佢几个字喺度，赵宝石咁样嘅。 哦，系咩？ 系，不过咧冷落啦，冇乜人啦。点解？而家都冇人，冇咩啦，冇码标啲乜嘢啦。 系啦，咪而家都有啲有 number 嘅彩票嘅。 不过加上咧，当时候咧，其实就系怀疑一样嘢嘅。 吓， 怀疑咩咧？ 海市蜃楼。 唔系，系怀疑啲人咧作出嚟，呃啲人走去拜神。 系，哦，咁啊有啲香油咁样。 系啊，咁啊呃啲香油，咁啊即系制造啲新闻出嚟假宣传。 哦， 咁吸引嗰啲咧，当时有啲咧迷信嘅人咧，就走去咁样嘅啫。 哦， 所以咧慢慢发觉，可能觉得依然呢个局嚟嘅，假嘅，咁、嗯、慢慢焦淡咗，冇人再去啦，咁样啦。 嗱、嗯，香港咧，即系除咗有呢一类型嘅石头之外啦，睇 number 又好咩都好啦，其实咧本身即系外表啊，似一啲动物嘅石头咧，都相当之多嘅，即系有啲咩恐龙石啊，小鳥回頭啊！呢啲石頭咧， 係冇錯。你行山啊，最中意啦，成日好多啲咁啊，嗰啲認住動物嘅咁啊，石頭喺個山度咁啊，好多啲書啊講啊，成為一啲地方嘅地標啊咁樣啦。 係啊，有冇邊幾個石頭啊？佳哥，你覺得咧，即係大家行山又好，或者就作為香港人都應該要去望一望嘅咧？ 嗱，太多。 嗯。 嗱，不過有一樣嘢，我呢樣我只係感覺嚟啫， 係 即係各花入各眼。即係你即係橫看成峰啊，側成嶺， 係 遠近高低各不同。你望呢嚿石珠珠，我話我似老虎， 係啊係啊係啊， 莫衷一是。即係你點講？你講點講得？係唔係攞大家認同咧？就另一回事。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就唔係好信嘅。不過有一嚿石咧，講起就係人都一定係噶啦，都話噶啦，就魚尾石。 魚尾石啊！ 魚尾石喺土瓜灣嚟嘅，知唔知道？ 土瓜灣有嚿魚尾石，我真係唔 知喎。誒，呢個石就真係以前個海心廟啊，那個海心島啊。 而家仲喺度㗎？ 係，不過都連成咗，已經唔係海心啦，就變咗係我變咗一個海心公園啊，裏邊嘅其中一個範圍啊。 係 點解咧？因為以前土瓜灣係一個海環啊，土瓜灣啦、啊，一個灣啦、 啊， 海嚟㗎嘛。以前咧呢嚿原本係一個海心，一個島仔嚟嘅。 嗯， 呢個島仔上邊咧就有一嚿石，就好似一條魚尾咁樣，魚尾點樣㗎？個頂咪分叉㗎。 系 嗱，呢、這个石咧就好怪啦，天然咁样，两边分叉，望、落去有一条鱼尾，好似一条鱼，啊、高条尾咁样，都叫鱼尾石， 即系美人鱼咁嘅样咯。 系啦，冇错啦。咁咧，以前嗰啲人咧，就喺呢一个岛嗰度咧，喺呢个岛上边话就好细嘅啫，豆样咁细嘅啫，篮球即系篮球，即系一个足球，冇一个足球就篮球场咁啫，好细、 啊。 好啦，但系咧，因为咧，嗰有咁嘅鱼尾石。風光好獨特，咁、就成為咗當時候嘅香港人嘅一個旅遊熱點喎。 咦？ 係啦，上咁啲人咧就喺土瓜灣啲碼頭就坐啲艇薄艇、 啊，餐艇仔得唔得？ 餐艇個都係啊，都得。 咦？咁咪拍拖去揾美人魚咯？以前嗰陣時係 直情係拍拖勝地啦。咁上面咧，因為咧咁多人上去玩啦，於是乎就引到啲小販啊上面咧就做咩咧？即係咩？我聽啲老人家講嚇，咩、 啊、 上面咩炒蜆又有啊？ 炒蜆唔係 係啊係啊，有嘢食㗎，有啲即係嗰啲咩嗰啲大排檔咁樣㗎， 嚇 啊大排檔㗎。不過最吸引我哋咧就係咧喺呢度魚尾石下邊咧係一間龍母廟嘅。 哦，點解咧？ 龍母廟係龍母係一個水神啦，咁就可能當時係啲漁民啦，或者水上人咧喺度供奉， 即係真係有個建築物喺度㗎。 係啊，淨係一間廟喺度㗎。可惜呢間廟咧，而家所能夠見到呢個魚尾石嘅相，好模糊。睇得唔清楚，亦都冇人喺呢間廟裏面影過相。 哎呀， 係啦，咁咧自但係咧，因為後嚟咧大前台啊嘛，土瓜灣，呢間廟就拆咗啦。 係，哎呀， 拆咗啦， 拆咗 咧，咁咧就搬咗去邊咧？搬咗去而家土瓜灣嘅天后廟入邊。 哦， 所以咧，你如果去到土瓜湾嘅天后庙咧，你会发觉佢侧边咧有即系佢连续三间噶嘛，打横咁样嘛，其中有一间咧。有個牌匾嘅，寫住海心龍母嘅。 嗯， 海心龍母意思就係海心廟嘅龍母。 哦， 佢由嗰度請咗佢嗰度坐。 係，即係龍宮嘅媽媽咁樣嘅。 係龍母咧，其實係我哋廣府人，特別係西江流域。 係 西江流域嘅信眾為主嘅。龍母咧就喺邊度噶嘛？喺德興嚟噶嘛？嗰度有間龍母廟啊，好耐歷史噶，好、哦、受呢、這個廣東人嘅歡迎，特別係西江流域嘅人嘅崇拜嘅。 係 啊，咁樣咯。 哦，都幾得意喎。啊，咁啊，唔知道會唔會有齊天大聖去嗰度又搶下如意棒啦？ 佢就冇齊天大聖，但係以前咧嗰度咧係有咩咧？係有蛇啊！ 哦，蛇啊， 大啲蛇啊！根據嗰啲史書講，點解咧？因為龍母點解叫龍母呢？佢原本咧就唔係一條龍啊，係蛇。因為咧傳說佢咧就收養咗五條蛇仔。 啊、 而嗰五條蛇仔後嚟長大咗咧，原來佢哋係龍嚟嘅。 哦， 所以咧就話呢個係龍母咁解啦。 哦，咁都幾得意喎！咁大家去開呢個土瓜灣嘅時候，可以望一望呢個龍母廟啦。 龍母廟係啦。 係啦，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啦，佳哥。 好， 唔該曬你，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拜拜。 拜拜。 同阿佳哥倾偈啊，真系好啊！即系有好多古仔咧，可以听下吓咁啊。原来好多故事啊，都系发生喺我哋身边嘅啫。好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3%。咁啊，注意啦，三号强风信号咧，咁啊，而家系生效紧嘅。今日系7月1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3，适宜祭祀作灶。如是物取， 小白知道啦。 芭比仍然可以轻松啲。今日记诸事不宜， 知啦知啦，可以轻松啲啊嘛， 唔使咁紧张。今日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我会热烈庆祝呢个咁重要嘅日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中聯辦大樓外朝早舉行升旗禮，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同埋多個副主任，包括陳冬、譚鐵牛等官員出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日下晝抵港展開行程，佢話自上次到香港至今呢5年，佢一直關注香港、牽掛香港，佢嘅心同中央政府嘅心同香港同胞喺一齊。习近平在高铁西九龙站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经受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之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蓬勃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强大生命力，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习近平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尖沙咀发生凶杀案，一个23岁姓周的女子被发现倒毙在一间酒店的房间，警方拘捕死者的28岁前男友调查。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贾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昨天下午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说同个女失去联络。傍晚时分，涉案男子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说同失踪人口案有关，期间向警方提供一张酒店房卡。警方晚上抵达房间调查，发现死者浸在厕所浴缸。法医检查之后，发现死者全身有30多处刀伤，其中心口左胸前有8处被刺伤，喉咙亦都有刀伤，相信是致命伤。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 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把长27厘米的刀，相信是涉案凶器，将会循感情和金钱纠纷等方向调查，案件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乌克兰重夺黑海蛇岛的控制权，军方说以炮击和导弹击退岛上的俄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完成在蛇岛的指定任务，并从蛇岛撤军，强调是善意举措，借此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未有阻碍联合国建立被农产品运出乌克兰的人道主义走廊。乌克兰一直指责俄罗斯封锁乌克兰的港口，令乌方无法出口粮食，俄方否认，反指乌克兰应该清理在黑海沿岸的水雷。另一方面，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持续，卢甘斯克州长盖代表示，利西昌斯克遭到无休止的空袭，俄军正试图透过一切力量占领这座城市，市内损毁严重，很难运到安全地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7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随着浅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珠江口间中有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和高地吹强风，三号烈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巴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泳滩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4、49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6、58和63公里。预测吹偏强的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燕破岳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生老病死是一生都要学习的课题。 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人漂浮。 这两年间的疫情， Kim Man 都遇上过朋友的家人离开，令他回忆起当时妈妈离开自己的伤痛和怀念，于是他将珍惜这个课题写落歌曲当中。 作曲王健文，填词 Oscar， 编曲 K 曾，李端娴，监制李端娴。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王健文《人间漂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知啦知啦，不过三十九同四十季节目嘅申请者家阵就好惊咧，惊冇人投票支持啊！家人 ，CIBS 公众投票开始啦， 大家可以一人一票， 拣选你喜欢嘅节目构思， 你几一票可以影响边个成为第三十九、四十季嘅 CIBS 电台节目？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日期七月十号。 你咪挂住笑啊！每一票都好重要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三个亲兄弟，一个敦厚，一个风流，一个怕丑。一次电话线故障，竟意外发展出三条 QK 感情线。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卖座喜剧《八星报喜》，由杜琪峰执导，周润发、张学友、郑裕玲、钟楚红、黄百鸣、冯宝宝、袁洁莹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上七点三十九分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今日咧就七月一号回归纪念日啦，咁啊即刻同各位听众咧睇睇咧就系一啲有关于咧就系、是、国家队嘅事，咁啊见到咧十五岁吓咁喺东京京奥嗰度跳水冠军啊全红婵咧，咁啊已经出咗名啦，系咪先？咁啊佢好犀利啦，因为佢喺星期二嘅时间啦，咁啊匈牙利布达佩斯嘅世界杯嗰度就登场，咁啊经过咗几日嘅比赛之后啦，咁啊佢哋佢好嘢，仲可以咧攞咗呢一个嘅世界冠军，咁啊佢咧就帮国家队啦，咁啊攞咗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历年嚟啊中国队嘅历年嚟第100个金牌，咁啊亦都咧就系、是。总成绩啊，抛离法国队啊，咁啊组合咧就32.9分，攞咗咧就系呢一个嘅金牌添， 即系超水准，我都好记得嗰阵时睇奥运咧，系、完全系坐喺电视机旁边，我系即系擘大咗口，哇！即系好年纪好细啦， 又细细粒咁样， 系啦，哇！但系劲轻盈啦，跳水嘅时候真系冇水花咁、样，系嘛？ 系零水花， 真系好厉害啊！ 系啊，不过咧佢都有啲花边嘢嘅，咁啊其实佢就好怕丑嘅，咁啊当佢真系赛后咧就接受访问嘅时间咧，咁佢净系讲咗几个字啫， 系 很高兴，很高兴，跟住咧就有队友咧就拍一拍个膊头啦，咁样即系示意， 劲啊你， 其实多谢佢帮忙，帮忙咩咧就帮忙面对传媒，因为而家好多咧即系内地嘅网民都话佢啊，佢即系跳水嘅能力咧能力值好高啊，不过唔知系咪呢个世界冠军咧有啲叫做咩社交焦虑症，即系面对住公众嘅时候咧就唔系好想讲嘢啊，有啲怕丑啊咁样。 咁好多人都系嘅，其实都唔关你能力值高唔高事嘅， 咪专注跳水咪好 咯。同埋佢年纪真係好細咋嘛，即係你回想返我哋十几岁嘅时候， 我 哋边度识 得啫，就係、你叫我哋企一下个台上面讲嘢，我哋 都 真啦，係咪先？咁好正常啊，所以 但真係好叻嘅佢真係。 係啊，真係好叻啊。咁所以呢今次见得到呢佢可以为国家队呢攞咗呢个混合团体赛啊，哇即係金牌呢相当之厉害啊。咁另外呢除咗国家队之外呢，我哋港队都犀利喎。咁原来香港女子成年排球代表队啊，咁今个月24至29号呢就已经去到呢个泰国参加咧就第三届嘅亚洲女排挑战杯，四战全胜，咁啊攞咗呢个冠军，咁啊亦都咧就系攞咗香港排球代表队喺国际比赛历年嚟啊咁啊最好嘅成绩。 咁啊，同一時間咧，亦都咧就係首個大型比賽嘅冠軍啊！咁啊，見到排球總會亦都話到咧，咁啊喺之前嘅時間好多國際比賽入邊，咁啊港隊最好嘅成績咧，咁啊都係以第四名完成嘅啫。咁啊，今次喺呢個亞洲挑戰杯咧，咁啊攞咗呢個冠軍嚇，絕對咧就係即係真係最輝煌嘅一頁啊！咁啊，今次咧就可以奪得上，即係稱得上咧就係亞洲第一啊！咁啊，所以咧就係你見到排球啊、劍擊啊。單車啊、游水啊，好多好嘅成績咧，都見到國家隊真係同埋我哋港隊咧，即係樣樣嘢都越做越好啊！真係犀利呢啲。 哇！你講到越做越好，當然梗係要提下香港嘅足球啦， 係 咪先？有冇睇到呢個東方龍獅啊？ 東方 龍 獅 係啊！嗱，尋晚呢個亞協杯咧分組賽就上演呢個 J 組最後一場嘅賽事啦。咁啊，東方龍獅咧。是呢个泰国的武里南体育场门台南市呢就斗呢一个台南市的 FC, 是啦结果呢就赢了啦。 是啊 东方龙狮呢凭着呢个米基以上半场呢就先不投球啦。咁跟住呢就加埋呢个孙铭谦同埋巴道姆啦换边建功啦三比一呢就赢了呢个台南市 FC 嘅。 喂呢啲好喎、啊、其实呢睇返之前好多香港队嘅球员呢去到即係接受傳媒採訪嘅時候咧，有啲説話都令到我覺得幾感動嘅。咁有陣時咧，即係無論你球代表港隊定還是代表佢哋自己嘅球隊出賽嘅時候咧，好多時港隊嘅球員一出場，可能個成績即係以前咧好多時都未如理想啦。咁啊，永遠咧就媒體就好中意用一個字咧去到形容，就係話衰敗由榮。 哦， 唔知你有冇睇到呢個報道咧？之前嘅時候曾經亦都有球員就講，我哋唔想再聽到衰敗由榮呢幾個字，因為其實。輸就係輸啦，做咩衰敗由榮啫咁樣？咁但係自從嗰次接受訪問之後，我覺得無論係即係香港嘅球隊同埋自由港隊咧，大家真係越嚟越打得好啊！ 有咗嗰團火係嘛？燒著咗停到 啲爭氣波咧就出曬嚟。你見到其實而家個亞協杯咧，哇，真係好好喎！ 佢呢個分組賽係全勝姿態嚟嘅， 即係首名出線喎。其實而家講緊 就可以即係出戰呢個四強戰啦，係啊。咁啊，我見到教練都話呢一個嘅成績其實真係得來不易嘅，因為。即系你之前港超又停摆啦，咁啊跟住球队要喺啲公园啊、海滩啊，其实佢哋要分组训练啊，即系都系好大原因就因为疫情啦，情况其实都好艰难嘅，咁所以教练都话，佢哋值得拥有呢个出线嘅资格嘅，对球员嘅表现都觉得好骄傲，咁我相信佢自己都好感动嘅，即系哇睇到一场咁好嘅波。 喂，我哋香港人咧睇到自己嘅球队喺其他地区嘅时候咧比赛都一样咁好成绩咧，我觉得真系自己都越嚟越有想一個感動 咧，你都想踢波， 就係想入場睇波 啊！ 踢波我知無望噶啦，我一把年紀 都唔係嘅，睇下你點踢啫。你同仔仔踢都仲 OK， 咁我梗係贏我仔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真係要多啲入場咧，支持下香港嘅足球先得，即係你個場面咧震撼啲啊，或者多幾個人入場咧，其實肯定在場嘅球員會覺得佢哋一直以嚟踢到個好成績咧係有回報啦。 會啊， 係啊，球迷嘅支持啊，咁啊樣樣嘢對佢哋嚟講好大原動力嚟噶。 咁所以我哋继续留意住我哋港足嘅表演啊、比赛啊，咁啊俾多啲嘅支持啦。咁讲开足球咧，我都有段花边想同阿小白讲下。咁啊，之前咧见到曼联啊，有一位嘅年轻球员啦，就系20岁呢个瑞典小将啊艾兰加。咁佢自己都当然有玩下一啲嘅即系视频啊，咁样自己拍下片啊，摆上网啦。咁其中一段片咧，佢就话显示佢即系你知道足球员咧好多嗰啲体能训练噶嘛，咁佢有好多唔同嘅 training 嘅，其中一项咧，佢就拍低咗自己咧，就进行一个训练，就系跳箱啊，叫 jump boxes， 就系咧将啲箱搭到好高，咁你就助跑一段，然之后跳上去咁样样啦。咁佢咧就拍咗自己训练嘅一段片，咁佢一跳，即系佢有一段助跑嘅，你见到跑，一下跳咧就跳咗上63寸高嘅软毡嗰度，63寸，咁你除翻开即系。几多咧？嗱，一尺就12寸，咁我哋60几寸就即系都有冇五尺咧？有喎、啊、有喎、啊、有五尺几咯、啊，即系一个即系矮过我哋少少嘅人咁样啦，系、嘛？同我哋差唔多。 佢呢样嘢咧，足球员咧，大家就成日谂住佢哋都系有脚法同埋冲得犀利。其实佢哋好多球员咧跳得好高。你就 系 讲 C 朗咧，我有见过佢即系顶头锤嘅时候咧。你見到佢隻腳啊，即係佢膝頭哥同嗰個即係上五寸下五寸嘅位咧， 佢去到一個人咁高。 係啊，而家佢咪成個人咁高咯，五尺幾。 冇錯，呢啲球員咧，佢哋一跳嘅時候咧，佢哋差唔多跳到去我哋，即係佢哋只腳已經去到我哋個頭咁高。 係。 咁如果你話我跳嘅話咧，其實我真係跳得好矮。 所以真係會即係有啲意外就係、是、一踢跟住踢爆咗個頭。係 啊， 因為佢只腳真係可以浪到咁高。 佢哋嗰啲根本就輕功嚟嘅。 係、啊。 因為人點可以跳到咁高？但係佢哋經過訓練之後就跳到啦。 佢哋應該要練埋鐵頭功啦，如果係咁。 佢哋應該要啦。 唔係咁，但係值得一提 嘅。佢哋未睇少林足球嘛？ 值得一提係咩咧？係佢而家呢段片就話佢跳咗上63寸咁高啦。原來咧一個世界紀錄咧。只係爭四寸啫，即係好大機會咧。其實 破埋咗世界紀錄喎。 係啊，其實啊呢位瑞典小將啊艾蘭加咧跳多幾跳咧，可以破埋呢個世界紀錄都唔定啊！ 破埋都幾好喎。不過如果你講開呢啲嘅叫做球員咧，咁啊都有啲轉會嘅消息嘅。咁啊其中都見到咧比利時嘅射手盧卡古咧星期三啊正式咧就由車路士咁啊借翻去國際米蘭。咁啊新嘅球季咧佢就會著起呢個90號嘅球衣嘅。咁佢自己都話到啦，翻去嘅時候咧咁啊梗係開心啦，又翻去老家呢啲嘢啦。咁但系咧，另外，如果你讲翻巴黎啊，巴黎圣日耳门，咁啊而家就即系好多风风雨雨喺度啦，咁啊唔知道最后揸庄嘅系真系边个啦，咁啊但系咧，尼马嘅消息咧都不断传出啦，咁啊话到咧，即系巴黎有少少想赔钱啊，讲紧系2亿欧罗咧都想。掉佢走，咁啊2亿欧罗真系好多，都成20亿港纸，咁啊都睇下系咪真系 confirm 咗要佢离开巴黎啦。咁啊，因为始终要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咁佢同麦巴比两个咧，即系成日都系觉得 系 口和心不和嘅呢啲嘢。 呢啲都系你睇到笑啊，系嘛？ 我啊，梗系睇到笑啦。佢哋局中人啊，真系斗到喊啊！ 喂，你睇完呢个足球咧，不如我哋都讲少少呢个羽毛球啊。咪见到呢个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咧，寻日咧。都繼續嗰個戰火啊！香港羽毛球混雙組合咧，阿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呢個鄧謝配啊，就直落兩局咧輕取咗印尼嘅組合啦，打入咗八強，厲害厲害啊！不過就可以提提就係其實咧，阿謝影雪阿雪雪啊，我最中意叫佢雪雪嘅啦，係啊，就兩個禮拜之前其實佢確診咗呢個新冠肺炎， 係、啊、我都記得係啊， 咁好彩咧，病好翻之後咧就冇乜影響到個狀態， 咁佢都恢復得好快， 係啊，咁而家已經殺入八強啦，咁啊繼續同佢哋打打氣。 运动员底子好啊，咁另外咧就可以讲埋何思培咯，咁上年东京奥运咧就攞咗两个银牌嘅女飞鱼何思培啊，咁之前嘅时间咧就获得国际游泳联会咁选为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成员，咁今年24岁嘅佢咧，咁亦都将会系9名嘅游泳界代表之一嚟嘅，咁所以就肯定系威噶啦，咁佢自己都话到咧嚟紧嘅时间咧会多啲咧就系宣扬一啲叫做公平竞争嘅信息咧去到俾大家嘅。 担忧统统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终止昨日甜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错，永永远远居于我心窝、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真力行来歌，求亲友明知道回应祝贺，勇敢幸福声音分现唱和，多谢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应该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散锁、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钟哥，咁啊，翻嚟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交通问题咧？冇事系嘛， 路路畅通。 咁啊好啦，我头先翻嚟都系路路畅通嘅。咁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个天气啊吓，而家系三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室外气温27度啦，相对湿度84%啦。咁我哋搭呢个搭车啦，搭交通工具咧，咁啊最想就路路畅通啦。第二咧就千祈唔好漏低嘢，系啦。咁啊最近我见到有个同事咧就唔系喺交通工具漏低嘅，不过都惨啊，佢漏低咗自己部电脑。 吓 系啦，咁但系好彩。竟然系失而复得，你知道而家网上面嘅即系网上面嘅大神系几咁厉害 咧？呢个先得人惊， 呢个真系 揾得翻。 唔系咁，我都戥佢开心，虽然都真系得人惊嘅，但系都戥佢开心啊！咁啊，之前咧，我记得都有同我钟哥讲过咧，有一啲嘅车司机啊，佢哋都会同大家即系报告翻佢哋执到啲咩奇异嘅嘢啦。咁而家最近咧又有一个榜啊，即系失物认领嘅指数啊，哦几得意喎，即系 奇异榜啊嘛。 奇异榜嗱，最普遍嗰啲咧，当然就有手机、银包啦，都系连续两年咧就蝉联呢个失物嘅头两位噶啦。 即系大家真系视钱财如粪土啊！ 唔系啊，即系 跌咗咪由佢咯， 好易跣咗出嚟。我怀疑有一个情况嘅，就系、是、通常譬如你夜晚有时好攰啊、眼瞓啊，即系搭车嘅时候咧，你懵懵松松咁样就落咗车。虽然咧好多司机大佬咧都真系好好嘅，每次落车都会提你攞齐嘢。电话银包，即系加埋呢句啊！电话银包，因为最常留低，佢亦都即系执到都未必，哇！又要人哋兜翻转头， 系咯，即系佢都唔想嘥有钱啦。你知而家啲油几贵添啊，仲 系真系麻烦啦，系啊，嘥时间啊，最紧要。好啦，咁跟住咧，第二样咧就系咩咧？仲有啲咩咧？就系呢个遗失珠宝数量 吓， 佢话竟然有显著嘅上升。 咩珠宝先？珠耳绳定还是系真嘅珠宝啊？ 嗱，咁呢个就要去鉴证去鉴一鉴啦。咁但系发现咧，即系啲珠宝首饰。我想可能是啲戒指啊、耳环啊，就跌得多咗，唔知系咪琼玲狂澜咁样就即系跌咗出嚟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是、都有多到嘅。咁啊有啲得意啲嘅咧，就系、是、有人会唔见咗啲肉眼化啦、牛油果啦，都会留咗喺个车度嘅。咁我相信呢啲就系买餸嘅哥哥姐姐啦。 因为最近肉眼化同埋呢啲牛油果平啊。 点解？ 所以可以随时赖低咯，又系即系如果你系好贵嘅，譬如个肉眼化。几千蚊嘅，咁你唔会赖低噶嘛？ 你会看住，即系你会攞住，你会摆喺手嗰度， 系咯，即系容易中之睇实噶嘛？ 但你估唔到有啲好大件嗰啲咧，都系会留低嘅。 一个行李夹咁样啊，都留低。 之前 B B 车都试过留低啦， 系 好彩冇留低个 B B 啫。 乜嘢？你捧住个 B B 走咗， 系啦，因 为 你 嘅 车就喺车尾箱，通常喺车尾箱系啦。咁啊，仲有一啲譬如背囊啊嗰啲咧，即系咁大个你都会留得低嘅。咁啊，我自己啊留得最多就系嗰啲耳机。啦，细细只咁样，细细粒嗰啲啦，咁啊，所以大家即系搭车嘅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啊，唔好漏低嘢啊。 系啊。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全力领先。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努待言边，毅待言边，立每一天，寻梦这计算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听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 尖沙咀发生凶杀案，一名23岁姓周的女子被发现倒毙在一间酒店的房间，警方拘捕死者的28岁前男友调查。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贾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昨日下午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表示和女儿失去联络。傍晚时分，涉案男子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表示与失踪人口案有关，期间向警方提供一张酒店的房卡。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头，浅巴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间中为珠江口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巴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58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5、66和70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吹是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星期日得唔得去打羽毛球啊？ 唔得啊，我要陪婆婆去公园耍太极。 我发觉你最近多咗陪婆婆喎。 系啊，佢年纪大，健康开始退化，佢睇嘢有啲蒙，听嘢仲有啲唔清楚，有啲唔开心，所以我哋咪谂住多啲陪佢，等佢唔好乱谂嘢咯。 做得啱，长者保持精神健康好重要噶。你仲可以建议婆婆多啲参加社区活动，扩大社交圈子，一嚟有多啲朋友倾下偈开心，二嚟仲可以避免同社会脱节。 我哋有啊，有时仲会叫婆婆煮啲家乡菜俾我哋食。我哋有好嘢食之余，佢见到我哋食得开心，佢又开心，成个人充满自信啊！ 梗系可以有机会俾佢哋继续为家庭作出贡献，好有满足感噶。我知有啲长者会因为退休之后由忙碌变为清闲， 加上经济能力减弱，心理上可能会觉得好难适应。 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多种减压活动，包括摄影、舞蹈及重拨疗愈等，适合动静皆宜的人士登记成为会员，仲是免费的。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无论佢系着男装、女装，甚至系着错衫都好啦，都系咁有型有款咁 man 啊吓 ！Harry Styles 近排都可以俾佢玩晒啊！呢个礼拜占第二位 ，Late Night Talking。 Things haven't been quite the same. There's a haze on the horizon, babe. It's only been a couple of days and I miss you.Nothing really goes to plan. You stub your toe, break your camera. 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 you through. If you're feeling down,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e. Wish I was around,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e. 上次嘅作品 As It Was 咧喺各大流行榜都有好成绩啊！今次呢一首 Follow Up Single 咧都好理想啊！本周占第二位 Harry Styles Late Night Talki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中哥 Kitty 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七月一号咧咁啊，好多嘢都系唔使钱嘅。嗱，我先讲一样嘢系唔使钱，但系我又问下你哋有冇兴趣先啊？就是、打呢个高尔夫球啊，吓、 啊。哦，有兴趣，我有兴趣。我即系要话俾你听，我嗰阵时你话哇咁好嘅你读书嘅时候有得学保龄球嘅， 系啊系啊， 有得学埋高尔夫球。 吓、啊、真系噶？ 我打咗几堂体育堂，系啊，但系唔知点解。我記得應該自己都要俾錢。 你知唔知我喺邊度打呢個高爾夫球打得最多？ 打機係咪？ 打機咯， 係啊，日本遊戲機啊嗰個係咪啊？ 我唔記得 對住係咪對住 screen 嗰啲啊？ 唔係啊，我真係唔敢肯定而家仲喺咪度啊！係 係係， 當年咧喺石澳。是一个好细嘅高尔夫球场，系、 哦、 真系俾细路仔玩嗰啲咧， 仲喺度， 仲喺度啊， 仲喺度啊！我哋平时去沙滩会经过噶嘛， 系啊，咁样佢有碌下碌下咁样， 系啊，仲喺度，你可以玩挥 一挥杆，挥一挥杆， 你可以带啲细路仔去玩啊，咁样 就好似当打咗咁样。 系啦，嗱，今日咧点解讲呢个就系粉岭嘅高尔夫球场咧、嗯，都系庆祝回归啦，25周年啦，今日系向公众免费开放嘅，系、 嗯、 啦，咁啊大家。入去咧，因为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古迹嘅，佢仲有一个蝴蝶园，可以俾你睇下啲蝴蝶，俾你打下卡，俾你打下波咁样，呢啲都系免费嘅咁样。咁嗱，有阵时我哋都会觉得高尔夫球离普罗大众比较远啲， 系好遥远。我自从嗰四堂体育堂之后，冇再接触过啦。 系啊。 冇 啦。总之下次我哋成个打啦。 系喺嗰度练下先。 唔系因为嗰支杆咧系好鬼贵噶嘛，好似都即系同埋你唔系一支杆就。即係可以打曬咁多洞噶嘛、 嗯？ 我有一次咧就係去咗西貢嘅滘西洲， 嗯、 都係公眾開放一個高爾夫球場。我印象之中係馬會 sponsor 嘅嗰個場地，咁幾廿蚊咁樣，你又玩一日咁樣啦。咁已經相對平好多噶啦， 幾廿蚊。 係、嗯、啦，咁呢個咧一陣再揾多啲詳情俾大家去了解一下。不過你見今日係唔使錢，咁你梗係去。粉靚嗰度試試諗諗佢啦， 識打先啦，嗰啲姿勢都學幾堂喎。 啲工作人員咧可以教你㗎、 哦， 因為佢平時日日都見住咁多勁人打 咧。不過呢個真係啊，如果你真係想。 打高爾夫球你一定要找人教啊，好多人扭傷嘅， 挫親條腰， 挫條腰，因為你要揮杆嘅時候會揈啊嘛， 係咩？ 好容易扭傷。 我睇嗰啲電影，啲老闆教人打高爾夫球 喺後面。攬住， 一定唔會嘅， 一定唔會嘅。 唔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要教，你點會企喺佢後邊揸住佢條腰啊？佢一揮過，你喺後邊咪中曬。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我就係唔知點解。 點會企啊？ 嗰啲超現實電影嚟嘅嗰啲真係。 有咁遠走咁遠咩？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嗱，除咗呢個高爾夫球，你話喂，我都唔感興趣咁悶高爾夫球啊，或者有啲雨水點樣打波啊？咁你可以喺康文署咧嘅核下嘅場地都可以免費去享用一下一啲叫做室內嘅泳池啦。 嗯。 室內最好啦，又唔使揼到雨，係咪先？天氣如何都唔係好影響得到咁樣。咁啊，另外。又可以入下啲博物館啦，包括咧香港科學館啦、香港太空館啦、香港藝術館啦、香港文化博物館啦、香港歷史博物館啦、書館啦，包括咧香港科學館啦、香港太空館啦、香港藝術館啦、香港文化博物館啦、香港歷史博物館啦、孫中山紀念館啦、茶具文物館咧，全部都開放嘅，全部都唔使錢嘅。所以咧，記唔記得之前咧，我哋喺同時間咧都講咗一件事出嚟，話有個媽咪咧偷雞入場啊， 就話唔使啦。你揀啱日子咪得咯， 就唔需要啦。 系啊，你点会教啊啲小朋友？ 呢个茶艺文物馆我唔知喎，呢个几得意喎。 系啊，咦，咁叻嘅你？ 因为 佢住边度？近边度啊 ？P P 啊， 我就 系 嗰度 行上去 P P 啊， 系啊。点解我会知嗰度咧？因为以前咧 饮开茶，因为我饮开茶， 系因为上面影相好靓。 哦， 但系我哋嗰阵时都未兴叫做咩打卡位，冇呢样嘢噶嘛。真系可能真系要攞部相机，仲系菲林嘅时候咧。揾啲靚嘅景先，去呢個茶具文物博物館嗰度咧，就偏向於近啊嘛，即係你又唔使話要好長嘅交通時間，你應該去到嗰度可以影到一啲靚相啊。 咁啊嗱，呢個就係鐘哥都知道嘅打卡點啦，大家又可以去下啦。咁講開免費，仲有好多嘢免費。你因為過咗香港島嗰度啦，咁首先有中資嘅保險公司咧，就贊助市民全日任搭電車啦，係啦。咁啊有一個疫苗嘅供應商咧，就贊助。唔係市民免費打疫苗，放心，係疫苗嘅供應商咧就贊助市民免費搭九巴嘅一號線， 淨係一號線啫， 係啦， 去邊㗎 ？Number One， 遊走成個九龍㗎啦，一號車好。一號車好似係歷史最悠久噶，咁你唔會有一零三先啦。我俾你數，你都係一號、二號、三號， 你排隊都係一號開始啦。係 啦 ，Number One 咁樣係啦。 你哋有冇聽過嗰個？ 我真 係 冇搭過。 冇啊， 冇搭。 但係你哋有冇聽過嗰個叫做無聊 IQ 題啊？ 係咪啊？ 即係知唔知十一號巴士係乜嘢？ 我知，即係自己行咯，即係自己行，用兩隻腳啊嘛。 十一號巴士自己兩對腳，係 自己兩隻腳，係 兩隻腳一對腳咁啊。 七十年代好興㗎。 我而家學識咗啦。 搭十一號巴士。 點解我知啊？睇睇富貴逼人啊！富貴在逼人啊！摩登保鏢一次講台都有。 鐘哥問過你， 都有講， 冇。 十一號巴士， 仲有你話喂，頭先話電車免費，巴士又免費，仲有咩免費啊？船上有冇免費？有嗱，就係呢個富裕小輪咧都係免費嘅。咁啊，北角去到呢個觀塘。跟住再去啟德咧，都係一啲免費嘅航線嚟嘅，咁、你可以即係叫做遊歷下。依家不過個變化都好大，好多新嗰啲商場啊，咁你去到觀塘就直情耳目一新啊！ 好靚哦，海濱真係，係 啊， 係啊， 觀塘嗰海濱你又可以行下啦，即係同屋企人最好就係免費。咁你話、喂， 如果真係講翻個觀塘海濱咧，即係題外話，我呢幾日咧都喺嗰邊做嘢，咁我跟住上落落嘅時候咧。我不其然，我自己都喺海濱嗰度，我行咗個圈，我先至走。 哦， 因為真係幾宜人啊，那個感覺咧。 有冇啲咩啊？有冇啲idea 湧現咗啊，導演？ 啊冇啊，純粹放空啊，放空。 喂，嗱，快速講多一個免費優惠，就係天星小輪咧都係免費任搭嘅，包括咧來往啦、中環啦、灣仔啦同埋尖沙咀嘅航線咧都係免費嘅。咁你可以遊下船河都 OK 咯，遊船河唔係下都係高級遊艇嘅，渡海小輪都可以有一個風味喺度。 都係個海啫。 不過雖然今日咁多樣嘢免費，但係你唔好以為唔帶錢就可以出街啊，都要帶翻幾蚊傍下身嘅。 如果唔係你就食包。用餐噶啦。

可能個案數字咧都係會繼續係有一啲嘅上升嘅。咁都希望市民喺現時呢一個即係疫情嘅情況之下咧，始終喺社會上面都存在住一定數量嘅個案啦。我哋都建議翻咧遵守翻防疫措施啦。咁同埋有病徵嘅時候咧，盡快做檢測。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这个优惠呢，小白啱啦。你咁中意食拉面？呢个系拉面优惠嚟， 我都中意噶。 诶，咁啊啱啦。 无聊啊，嗰只系嘛？ 无聊即系唔使钱啊！嗱，你就应该唔得啦，因为咧佢其实可以嘅，但系呢个准则咧就有啲奇怪。嗱，你知道啦，通常做优惠咧，佢都有时就话你个身份证号码有几多个字啊，你个名有咩名啊，咁样咩字咧，咁啊有唔同嘅优惠嘅，即系中得越多咧，优惠就越多咁样。咁呢一间拉面咧，其实我自己食过一次喺尖沙咀，佢其实都有几多分店嘅，我见。咁嗰次就系见我平时就见喺斜路咧，成日有人排队。 哦，我知边间啦， 你知边间？ 我知边间啦， 好食嘅先。 咁我又觉得 OK 咯，都 OK 正常咯。但系你话平时咁多人排队，我又唔 系 好明白。 佢系卖九州款式嘅拉面噶嘛？嗰间我记得系。 好似系。 即系猪骨汤嗰啲 friend 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呢一间拉面咧，佢而家就有推出呢、這个啱啊，冇错，就系、是、呢、這个。浓郁嘅猪骨汤底嘅拉面啊，系啊，咁啊广岛直送，系啊，咁啊有咩优惠咧？就系你个名有 H O 呢个字 ，H O 就有优惠啦。咁啊，我哋三个都冇， 即系分别有 H 同埋 O 啊？ 唔系啊。系 H O 系呢一个字啊，即系可能你姓何， 姓何啲咪中晒咯。 系嗱嗱， 成间餐厅何生。咩啊！一 全部都系，或者叫阿豪咯，即系头先洪家豪咁样，听洪家豪咁讲，洪家豪 H O 有一个字，即系要完整 H O 呢个字。 喂，如果嗰个人个名嗱，即系唔好意思啊，可能即系有听众叫呢个名啊。如果嗰个人叫做何家豪嘅，咁我可唔可以带到个 friend 去食啊？ 咁我有两个啦，系两个 H O 嘛， 可唔可以送一个 H O 俾我？ 咁你话不如叫何豪豪，豪豪豪。 嗱，如果你真系叫豪豪豪咧，就犀利啦，就系全单都免费。 吓， 系啦，嗱，咁我讲一次佢个优惠系点咯。如果你普通只系得一个 hold 嘅，即系何家路咁先算啦，即系何家路咁样，佢系一个 H 啦 ，H O 啦，咁 阿 Lu 已经有， 阿 Lu 有嗱，咁佢个折扣咧得一个啫，咁咧就有买第一碗。拉面咧就正价，第二碗咧就半价。 哦， 嗱呢个就系佢嘅优惠啦。 阿 Lu 食唔食到两碗啊？ 阿 Lu 食唔到两碗。 咁佢带同佢屋企人去，咁隔篱嗰个平咗都叫做拉翻匀都平啦，都抵啦。 佢唔一定要系嗰个人食埋第二碗噶嘛。 咁又冇咁夸张。 要系你帮衬，你食埋第二碗先有半价。 逼我食咗佢系嘛？ 唔会啊嘛。 其实我都想讲啊，会唔会有啲餐厅而家仲做紧啲大胃王嘅玩法嘅？即系例如你食到五碗拉面，跟住就免。但你食唔到，要俾翻正价。 冇啦，咁辛苦，系咯，为乜咧？好啦，如果你个名有两个 H O 嘅，即系头先举例何家豪啊嘛 ，Ho Ka Ho 咁样啦。咁佢有两个 Ho 嘅话咧，你 Ho Ho Ka 都得嘅 ，Ho Ho Ka 都得嘅。咁咧就买一碗正价拉面咧，第二碗就免费。 哎呀， 系啦，就免费咁。 佢咪对翻个英文名噶？ 系啦系啦，对翻你个英文名个拼音啦。 而家有啲拼音咧，未必一定系 H O 噶嘛，因为。 诶，咁就冇啦，因为佢嗰个 H O 系有意思嘅，应该系同佢嗰个 店铺有关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个拼音有关。 百元号又冇个 Ho 咁。 咦，系喎，点解嘅？ 系我英文名叫 Pat Robin 啊嘛。 即系你个身份证冇， 我冇噶， 唔系 Pat 元 Ho 咁啊。 哎呀， 你真系擦边而过。 我真系同你讲声唔好意思。 同音得唔得？我查翻个字典，俾康熙字典同佢讲，我都系 H O 噶，不过冇打入去咋咁样。 唔得啊，要英文名里面成个单字计啊。 小气。 好啦。最到終極啦！如果佢真係叫做何豪豪或者何豪豪， 何豪豪啊， 何豪豪咁樣啦， 都係 好好好啦，即係英文三個 H O 嘅，咁就係享有全單免費。 哇！全單免。 系咪叫几多都得先？ 系咪可成班朋友都系免费啊？ 我谂如果你真系叫好好好，我估佢都俾你啦啩。呢度佢冇写嘅， 咁样系咪？ 佢啊呢度就冇写。嗱，如果你真系叫好好好咧，就希望你自己去check 翻啊。 自己打电话去问。 系啦，我见佢呢间拉面咧喺尖沙咀咧、屯门同埋中环都有嘅。因为其实佢咧系想食翻个蚝子啊，即系佢嗰啲蚝拉面咧、蚝汤底啊、蚝制啊咁样，即系而家食好多日本蚝啊嘛。咁所以佢就食呢个蚝字啦。 唔知下次可以食边个字咧？ 虾咯，如果佢有虾汤底变咗虾，即系阿霞咯，系咪啊 ？H A 啦， 阿霞姨咪得咯 ，H A 咪得咯。 跟住个汤字啦，跟住个底字啦，汤 系 姓汤嘅， 姓汤咪得 系咯，系咪先？ 但系你名字就好少用个汤咯，就咁咩咩糖， 系咯 糖糖咯。 反正啲猪骨汤都系白汤嚟，不如姓白嗰啲入去有优惠啦。 你自己建议 下。咁你 Robin 啊嘛， 系啊， 有冇啊？ 我冇啊， 都系嗰句咧，唔好意思同你讲声啊。 都是呢啲命嚟噶啦，我 優惠唔係屬於你啊。 唔係，咁好食嘅你俾錢食啦，我請你食啦，真係。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七月一日係一年嘅第182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83日。2007年七月一號，為慶祝香港回歸十週年。而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幻彩咏香港暨烟花汇演，共43栋楼参与盛会，刷新健力士世界纪录。是次节目历时13分40秒，包括大厦楼顶烟花表演的幻彩咏香港作序幕，共有五个主题，分别为旭日初升、活力澎湃、继往开来、共创辉煌、普天同庆。而当晚的海上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共分为10幕，以不同歌曲作为主题。7月1号出生的朋友相当敏感、能干、适应力强，懂得用不同角度观察事物，以及用不同方法处理事情，深思熟虑。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计划大型庆祝活动，会不会为你的人生带来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举行庆祝活动是希望将我们的喜悦情绪推向高峰。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回归25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升旗嘅时候，由歌唱家领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同区旗。朝早8:00，国旗同区旗升到上旗杆顶，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悬挂住国旗同区旗在上空飞过，灭火轮同水警轮在金紫荆广场对出的维港海面喷洒水花敬礼。出席升旗仪式的嘉宾包括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夫人、新一届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抗礼、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抗礼，同埋啱啱卸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同丈夫、啱啱卸任的第五届政府官员等。出席仪式的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就包括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等。升旗儀式結束之後，特區政府將會在會展大會堂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尖沙咀發生兇殺案，一個23歲姓周的女子被發現倒閉在一間酒店房間，警方拘捕死者的28歲前男友調查。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賈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昨天下午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说和个女失去联络。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中哥 Kitty 又喺度啦，咁啊，听众咧听紧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之前咧早两日我都喺度讲，就系话有好多嘅地方天气好热啊，即系譬如东京啊，东京寻日出咗个新闻啦，又喺度话有好多嘅学生哥咧咁啊打棒球嘅时候，因为真系太热。中暑真係陰功，咁你熱你又唔好打啦。 所以我成日都叫你咁熱，你唔好去跑山啦，好擔心你啊。 哦，你跑山就得，係 人哋 打 棒球 就 唔得。 嗱，如果我跑山嘅話咧，你都有聽朝頭早阿新年上喺度講，其實熱跑山咧。你千祈就算揀路線，千祈唔好揀嗰啲太陽曬住嗰啲， 即係冇遮冇掩，有啲真係完全冇樹。 即係譬如八仙嶺山頂咪就最出名噶啦，點解 兜頭曬？ 係啊，你揾棵樹仔都冇。 同埋你冇得中途走啊，即係你 係啊， 你如果行到一半，你行埋落去定係走咧？你走你都係原路走。 係啊，佢冇退路啊嘛。咁譬如棒球嗰啲，或者而家有啲户外活動辛苦嘅，咁咪。唔好玩咯！天气热嘅时候，咁自己都睇住自己嘛。 佢谂住挥杆嘅时候咧，有阵风啊。 系，但系通常你一挥咧，系隔篱嗰个凉嘅啫嘛，都唔系自己凉。系啊，你 接波嗰个凉， 泼扇嗰个都系隔篱嗰个凉嘅啫嘛。 所以云哥就系应该挥球嗰、那个，因为佢好辛苦啊。 掟个波出嘅时候， 系啦。好嗱，除咗咧就系热之外咧，咁啊有啲地方，譬如欧洲呢一个意大利咧啊，佢哋面对第二个问题。佢哋除咗我相信都係熱噶啦，因為法國都43度啦。咁佢哋面對嘅情況就係冇水，唔係我哋荷包冇水嗰只，係佢哋真係缺水嗰只。好啦，呢、這個小鎮咧， 真係乾塘啊， 乾塘係啦，乾塘。咁佢哋咧就由於真係唔係好夠水嘅關係，咁所以佢哋咧就實施咗一個新嘅叫做係咪叫緊急令咧？就叫啲市民咧就做咩咧咁樣，話宣布進入呢個緊急嘅狀態，因為乾旱簽署咗新法令，咁啊關閉咗首先關閉公共嘅噴泉。 嗯，即系正路啊，正路啊，你可以唔睇啊嘛。 意大利咪好多嗰啲好靓、好优雅嗰啲喷泉仔，要天使咁样，即系喺度射水噶嘛，系咁嗰啲好得意，嗰啲全部唔准开，系、啦，因为悭水啊。好啦，嗰啲正路啦、 啊。 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公园上面咧，亦都有嗰啲叫做饮水机啊，暂时都仲俾人可以用嘅。因为饮水机咧就牵涉到就系大家热嘅时候咧，都仲有几滴水饮下。 呢、 這 个应该要啊。 系啦，咁如果你话观赏鱼嗰啲咧。都仲有水， 咁鱼都系生命嚟噶嘛，你都要养住系嘛？ 文明啊，呢啲咁嘅鱼嚟噶嘛？好啦，不过咧呢、這个法例咧就都话到啦，就限制啲人咧就洗头。 北部系啦，意大利北部 意思即系话咧 咩 嘅城市 唔准洗头 啊？ 系啊，你大热天时出晒汗嘅话，翻到屋企。唔可以洗头噶， 咁点算啊？ 你干水 咯，唔系咁，但系唔系啊？佢点样可以知道你有冇洗过头 咧？嗱，佢咁样嘅，嗱，我睇到嗰个咧，佢就呢个就系北部嘅城市啦，叫做卡斯泰纳索。咁咧，佢就政府就发咗一个限洗法令，咁佢咧就禁止咧发廊，即系你去洗头铺， 沙廊 系啦，为呢个顾客咧洗两次头、嗯，因为你知道有时咧好舒服噶嘛，你去到可以斋洗噶嘛，系咪先？咁你洗下洗下，你洗完又护发素啊，护发素之后又再洗多次啊，咁样，咁佢就话如果你洗两次头咧。咁就會面臨一個罰款，就係500欧元嘅罰款， 都4000几蚊喎。 但係有好多盲點喎、啊。首先咧， 我唔識個水喉得唔得 啊？係啦，因為而家譬如你出去洗頭啊，即係通常係洗三次噶嘛。第一次洗啦，洗頭水啦，跟住第二次再洗頭水啦，第三次護髮素啦，咁啊洗三次噶嘛，因為佢熄咗個水喉噶嘛。咁、如果仲話好似 Kitty 話啫，喂，我一路個水喉長開， 當一次， 當一次咁得唔得咧？ 嗯， 嗱呢啲有好多灰色地带喎， 系 嗱，但又咁，我又觉得如果大家都面临紧呢个咁大嘅困难，我又何必挑战法例咧？即系你系唔俾我嘛，我帮你洗三次咁样。 我谂当地人咧，大家文化唔同啊，咁我。 據我了解咧，其實都有好多意大利人咧，佢哋洗頭嘅時候，本身屋企少洗頭嘅，因為佢哋未必個個日日洗頭嘛。啊、我哋就有習慣，喂唔洗啊，搞唔掂啊咁樣。 啊、 但係佢哋唔係㗎，佢哋有啲人真係可能我去洗頭，我就一定要落手朗洗嘅、 哦。所以佢哋平時睇佢哋嗰啲頭髮咧，好似成日好似 gel 咗嘢咁 ，set 咗㗎嘛。 其實 set 咗㗎，又或者 set 咗一次之後咧，就諗住佢可以永恆，就唔好整散佢。 即係瞓覺嘅時候攞網笠住佢。 係啦， 以前我婆婆就係咁樣，即係佢哋墊咗啲髮咧。 哦，係喎、哦， 你婆婆你唔會日日都洗頭噶嘛 ？keep 翻個形喺度啊嘛。 係啊，咪攞個髮網笠住、 哦、你講我都記得喎，以前我唔知阿嫲定阿婆都係嘅喎。 幾靚啊 ，keep 翻、 啊， 第二朝瞓醒都係咁。 keep 住咁，我嗰陣時仲哇，你唔洗頭咁污糟，我都好似有話過佢喎。佢哋嗰啲係會咁樣噶嚇。咁而家咧就發覺咧，因為佢哋即係實在缺水嘅關係啦。咁啊，而家咧就有呢啲新嘅措施啦。咁啊，不過都算好喎。因為當地人咧，可能即係對於你話洗頭同啲魚冇水咧，可能佢哋會覺得啲魚冇水緊要啲嘅，咁寧願自己都洗少一次頭，佢哋覺得都 OK 嘅， 或者快脆啲咯，你唔好咁滋整咯，即係之前你可能係護髮膜啊，又咁啊，咁、你而家算啦，你可能十日先整一次啦，嗰啲 乾洗你得唔得啊？其實如果個頭， 咦有乾洗粉嘅喎，而家都 好 方便， 即係好似譬如幫狗仔啊，幫狗仔唔一定次次濕水噶嘛，咁我記得我以前咧都有買嗰啲乾洗粉嘅，因為就諗住唔使下濕水方便啊嘛，咁我自己有用過啲乾洗粉幫隻狗仔沖涼咧，其實不過我自己就我個人覺得啦，乾洗粉咧佢本身陣味第一怪怪地，第二咧洗完之後嗰個感覺咧，好似我只不過係覺得係有啲粉喺度，而唔係好覺佢乾淨咗。 佢似係乾爽咗，而唔係乾淨咗。係 啦，即係似係落完一炸嘅。 但你冇試過真係用喺自己啲頭髮度先？ 冇喎、啊，用喺只狗仔身上面啫喎。 係咯，我就自己，因為我見到有啲人係即係譬如去一啲旅行啊，或者去一啲地方未必真係咁時時會有水嘅，佢都會帶一支呢啲乾洗嘅 shampoo。 係啊，甚至乎有啲係即係乾洗粉，佢一包包嘅，好細包，跟住你自己揼落個頭嗰度，跟住唔知點樣捽兩捽，又話你已經洗完個頭㗎。 你著件衫乾洗定濕洗嘅？未係咁著，有乜所謂啊？ 濕洗係好啲嘅，如果你問我，真係㗎。 咁你著件西裝一定係乾洗㗎嘛？ 系， 你唔会攞件西装去， 冇错， 水洗一次。 系啦，西装咧就真系要干洗啦。咁但系佢焗嘅过程，我都会知道，其实佢高温消毒 啊 嘛。 但 你干洗你唔会高温啊嘛。 系咯，唔知去唔去到啲头油啊？ 唔知 嗰啲嘢咧， 搵个意大利人问一问。 希望佢哋呢一个水源嘅问题快啲可以解决啦。 解决啦，全世界都面对呢啲问题噶啦如果你去旅行，去到布拉格附近的乡村城镇，当地人很多时都会准备一只杯，他们说周围都可以拿水喝的，而且这些水还非常有益，不知道这些文化传统习俗几时开始的呢？想不想知道？答完后转头告诉你。小さい頃からのママの言いつけは今更だけれど響くよそんなものよと紅を引いて言うのさあれはいつになればベランダから聞こえてくる夢の中で悪魔が唱えた変な呪文が消えるのだろうか初恋が泣いている思いもよらないわが 布拉格市区外周边的一些小市镇可以说各具特色，其中一些呢就是跟温泉有关。其实如果大家到访捷克温泉小镇卡罗维瓦利之后，会发现温泉水不单止可以浸的，还可以饮添。镇上面有超过100个的涌泉口，只需要自备温泉杯就能够饮用他们声称古老的神圣之水，消解一身的病痛，甚至乎治疗便秘相当有效。文化传统习俗就是这样了，温泉水的功效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就信不信由你。但是如果你真的尝试的，首先要接受一下温泉水那种的硫磺铁锈味，如果不想试的都可以感受一下这种传统风格，又或者收藏一下他们的温泉杯做一做纪念的。 晨光警醒， 小白，节目开始了，你还机不离手在网购？是不是有些什么七一庆回归的网购优惠啊？ 是，不过讲回先，我们今天晨光警星就邀请到商业罪案调查科张文汉高级督察。喂， Ray， 其实讲真的，我近来真的找到一份兼职拆单员，只要一机在手，足不出户都可以赚到钱啊。 哪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 真噶，我前排咧喺網上邊啊，咁啊見到有啲招聘廣告啲請拆單員，佢話到噶，喂，無需經驗，只係需要咧喺網店嗰度假扮買貨，咁啊幫手提升一下網店嘅銷售量咧，咁我就有錢收噶啦。 你嗰個所謂嘅僱主之後係咪話，你只需要將指定嘅貨品咧加入平台購物車，截圖作陣？再将货款咧存入指定嘅银行户口，你就可以连本带佣金赚翻晒咧。 诶，系系，你话呢啲系咪真系轻松钱啊？好容易赚噶咋？我头几次咧拆单嘅任务之后，你知唔知啊？我真系收得翻啲钱噶，我仲有赚噶。不过而家咧就 而家就你要进行更大额嘅买货。如果唔系咧，你就收唔翻佣金同埋货款啦，系咪咧？ 哎呀，咪就系咯，所以我而家咧，我咩啊，好努力去到拆单啊！喂，咪住，我点解你会知道我而家咩处境噶？你唔好话俾我知，我而家俾人呃紧啊！ 小白，你而家应该中咗拆单骗案啦！ 拆单骗案系咩嚟噶？ 其实拆单骗案咧就系求职骗案嘅其中一种，骗徒咧会假扮雇主去招聘拆单员，而求职者咧就即系受害人啦。 我见佢哋啲广告咧好吸引噶、哦，写住在家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同埋唔使学历经验呢啲字眼噶、哦。 你讲得冇错啊！骗徒首先咧就会喺社交媒体咧就刊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广告，又或者用钓鱼嘅方式咧喺社交媒体通讯应用程式咧就发出一啲点赞员啊或者下单员嘅信息，声称应征者咧净系需要喺网购平台购物，帮手催谷销量。就可以按購物的金額抽佣，騙徒一般就只會在廣告留下社交媒體帳號，等有興趣的求職者就原者上吊，全程根本就無需要面對面見工的。 咦， Ray， 如果真是騙案的話，那頭幾次完成拆單任務之後，騙案的我沒有理由收得回錢的、哦、 人家給少少甜頭利你就信到十足。其實騙徒為了取得受害人的信任，通常都會用一些耳熟能詳的網購平台，他们会指示受害人在网购平台上面呢就将货品呢就放入购物车，再将购物车的骗徒呢传送返给骗徒。跟住重点来啦，骗徒会指示受害人将购物的款项呢就存入指定的个人银行户口，而并不是网购平台的公司户口。骗徒承诺受害人在完结了任务之后呢就会退回购物的金额，并将金额呢来计取佣金的。 咦， Ray， 你讲的跟我的经历真的好似喎、哦。 出奇啊！喺起初嘅交易咧，騙徒會兑現承諾嘅，就將購物嘅金額連同佣金咧，就俾翻受害人，令受害人信以為真。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咧，之後騙徒咧肯定會聲稱要你一次過完成好幾項交易任務，先至會一次過咧就匯款俾你。 咪就係咯，到我俾曬啲錢落嗰張單嘅時候咧，對方就話網站系統出現故障，又要我重新再落多次單先至可以退還之前交易嘅所有本金同埋佣金。 點止啊，騙徒之後仲會用其他藉口㗎。 例如话因为受害人进行购物超时，所以要重新进行购物，或者声称咧受害人要将会籍升级，先至可以攞到之前嘅佣金同埋本金，但受害人咧就需要进行更多嘅购物，先至可以将会籍升级。又或者咧，骗徒会指责受害人买错货品数量，要重新再进行购物。总之咧，目的只有一个，就令受害人继续汇款。通常到受害人冇钱俾嘅时候咧，先至会醒觉呢一场咧系一个骗局嚟嘅。 哎呀，弊家伙啦，阿 Ray 啊！睇嚟咧，我真系成为咗骗案嘅受害人啊！咁以前好似冇乜点样听过呢啲刷单骗案、啊。喂，我真系想问多几句，多唔多人上当噶？ 咁喺疫情下咧，市民嘅生计咧受到打击，多咗人咧心急揾工赚外快嚟帮补收入，于是咧就俾骗徒有机可乘啦。单单喺2021年啊，我哋一共接获咗超过800单嘅刷单骗案，个数量咧已经系2020年嘅12倍有多啦。 咦，阿 Ray 啊，咁今年嘅情况又点啊？ 今年就仲夸张，净系今年1月至4月啊，警方已经接获接近800单刷单骗案啊，而受害人合共嘅损失咧就超过港币9000万。 嗯， 即系今年首4个月嘅案件数目咧，已经占咗全年案件数目嘅90%，而首4个月嘅损失金额咧，更加比全年嘅损失金额咧多出咗50%啦。由此可见，刷单骗案咧真系好值得我哋关注噶。 咁但系点解刷单骗案会升得咁夸张嘅咧？ 咁喺疫情底下啦，市民特别求职心切啊，骗徒就偏偏睇中求职者呢个弱点，向想揾快钱嘅市民落手。如果求职者喺揾工期间唔加倍谨慎而代入骗案咧，唔单止冇粮出，同埋损失大笔金钱，有个别受害人啊，更加会因为借钱去完成刷单任务咧，而欠落一身债，令自己百上加斤。 咁网站同埋骗徒有咩关系呢？定系骗徒只系借网站知名度作为幌子，争取受害人嘅信任啊？ 喺刷单骗案里面咧，骗徒会要求受害人喺平台入边咧就拣选指定嘅货品，然后就放入购物车，之后咧就截图俾翻骗徒嘅。所以骗徒系可以借用任何嘅网购平台嚟操作呢个骗局，而骗徒咧同被借用嘅网购平台咧系可以毫无关系嘅。 嗯， 虽然系咁。在过往的案件里面，骗徒亦曾经做过一个假的网购平台来招摇撞骗，所以不理什么网购平台，大家听到刷单赚佣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 哦，除了听到刷单员要提高警觉之外，不知道骗徒还会用什么幌子去吸引受害人上当的呢？ 其实骗徒还有很多不同的幌子的，例如家庭代工、手工、商品网拍员等等，全部都是声称在家工作，无需经验，无需按金。当受害人表示有兴趣的时候，骗徒就会说工作已经额满了，然后就会推介受害人就从事刷单员的工作。总之未翻工要你垫资费用，做所谓的购物、刷流量、生产数据，就99%都是骗局来的。 哦，那不知道 Ray 你还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给我们一起听一下，等我们可以引以为鉴呢？ 哦，当然可以啦。咁有一单案件呢，个案件受害人呢是一名47岁嘅女士。咁佢同75岁嘅妈妈呢就同住嘅。咁为咗生计呢，受害人呢每日呢就做2份兼职，但月薪呢都係得大约港币10000元左右。咁喺今年嘅4月，受害人喺屋企上网嘅时候呢，就睇到一个招聘下单员嘅贴文。於是受害人就跟住贴文嘅电话去联络骗徒啦。骗徒就声称受害人只需要在网上购物平台进行购物，成功下单之后呢就可以收取7%的佣金回报。受害人在第一次购物之后呢，果然真的很快收到骗徒的汇款。 哎呀，那受害人肯定信以为真了，之后呢就继续进行交易啦。 没错啦，跟住骗徒呢就用各种不同的藉口呢，就说未能退回之前的交易的本金和佣金。去到最后，受害人才醒觉，这个是一场骗局来的。 哎呀，咁 Ray 唔知道咧，最终受害人损失咗几多钱呢？ 呢一名受害人合共损失咗成330万港币啊！ 哇！ 受害人被骗嗰啲款项啊，系佢毕生嘅积蓄，同埋佢爸爸留俾佢妈妈嘅遗产嚟噶。 咁有冇话咩年龄层面或者系边一类型嘅职业，其实最容易上当噶？ 咁我哋留意到咧，受害人咧大部分咧都系21至40岁中间嘅，其中我哋常见嘅职业咧系有学生啦、失业人士、售货员、文员、家庭主妇都有嘅。 咁其實拆單騙案咧，對受害人嘅經濟同埋心理方面嘅影響真係好大。大眾市民咧真係要加倍小心，唔好墮入騙局。 嗯，咁警方咧喺調查拆單騙案方面啊，唔知道會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呢？受害人又有冇機會攞翻失去咗嘅金錢呢？ 咁呢種騙案嘅受害人咧，通常都好遲發現自己俾人呃嘅，所以佢哋都比較遲報案。 嗯， 再加上咧，佢哋由頭到尾咧都冇同騙徒咧真正見過面，咁樣咧就導致到警方搜證咧就非常困難。咁所以受害人咧係好難攞翻損失嘅金錢。咁更加市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防止墮入騙案啦。 咁唔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助到啲市民防止墮入騙案呢？ 咁最後咧，我哋想藉住呢個機會咧，就同廣大市民講。求職者揾工嘅期間必須要加倍謹慎，就避免墮入騙案。咁大家記住啦，第一點咧就係，如果僱主要求你喺未正式上班之前咧，就墊支費用啊，或者保證金，又或者以拆單員、下單員、點贊員呢啲字眼嚟做招來咧，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覺。第二，如果咧招聘廣告聲稱人工高、即日出糧、在家工作、無需工作經驗、不用提供履歷。但是呢那个贴文呢又不会提及公司的名称或者地址的、哦、又只是提供即时通讯软件或者手提电话呢来做联络方法呢，那这个情况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骗局来的。最后如果市民怀疑受骗呢，就应该打给警方的防骗22线18222查询。 嗯 ,Ray 啊，听了这么久啦，不如讲一些开心的东西啊。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不知道警队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呢？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香港警务处特别制作了一条纪录片，叫做《守护我城，同心同行25载》。如果大家有留意警队的宣传呢，就会知道早前在警队 Facebook 已经开始为纪录片做简介的了。 哎呀，不知道这段纪录片是讲什么的 Ray？ 我们邀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就好像前警务处处长李明葵，同埋历届好市民得奖者，以及警队同志在纪录片中分享过往和回归25年的感受和故事。听他们讲的分享、啊、真是犹如置身现场，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啊、 哇，讲到这么吸引，不知道市民可以在哪里看到这条纪录片呢？ 守护我城，同心同行25载，将于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在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出。另外记住 hashtag 守护我城，同心同行25载，大家记得留意啦。 好啦，咁大家一齐去到留意啦。今日朝早唔该晒阿 Ray。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朝早7点半至8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同埋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8、66同埋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8、89同埋6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偏东强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70岁先至开始嘅？咁开始啲咩啊？爷爷就话啦：小明70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啊，就开始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心路来迎接未来，迎接那每一天。寻望这地尽跑尽全力领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白元浩，无论天晴或者天阴，每日朝早六点我都会准时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任何天气都有我陪住你。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大壮咪早晨， 早晨 Kitty。 今日咧，大壮咪就会同我哋讲啲比较严重啲嘅个案啊，就系、是、有啲谋杀案啦，有啲误杀案啦。其实都成日听到呢啲嘅词语，咁但系到底系点样去到界定嘅咧？有时候譬如喺交通意外搞出人命咧，又会话系即系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咁又会唔会判埋谋杀啊、误杀啊呢啲罪行嘅咧？ 啱啦，因为点解会谂起讲呢啲咧？就呢个星期咧，就真系人命多多啦吓。 系 咁啊，较早前咧就话喺天水围咧，有位男士本来话庆生喎，庆祝生日应该开心噶，不过就同啲朋友咧对精咧就话口角，咁跟住咧就搞出人命啦。 系， 唉，生日就变精搞出人命啊！咁开始嘅时候咧，睇报道咧就话警方列做伤人案。 嗯， 但系过咗四日之后咧，由于个伤者咧不幸死亡咧，咁一份报章咧就列做系话警方就改为列做谋杀案。啊，另一份咧啊传媒咧就话列做误杀，话唔知边个真边个假咧。 系， 咁亦都咧系另外一宗案件咧就系交通事故啦。就喺葵涌道嗰处咧，有架 九巴呢就停車喺個道路中間，咁後面呢就連環呢就兩架車撞埋嚟，咁一架就輕型貨車，一架呢就中型貨車，即係後尾嗰架，咁一般嚟講叫串燒啦，咁不幸呢就三架車撞埋一齊呢，咁中間輕型貨車嘅司機呢就身亡嘅。咁過往平時我哋見呢，如果喺街度有呢啲咁嘅頭車停咗，咁後面啲車撞晒上嚟呢，通常就第二架車開始俾人報㗎，因為就即係冇保持安全距離啦。咁第一架車呢就視乎情況，通常都未必俾人檢控嘅。不過今次呢就係、是、又係睇啲好好稀薄嘅報道呢，見到就好似個司機呢同啲乘客嚟處理某些事故。咁如果係咁，就似乎又唔應該將架車呢除非有特別理由啦，停喺馬路中間啦。咁而警方亦都根據報道罕見地呢係作出一啲批評呢，就話涉事嘅司機呢係會影響即係社會啊道路上嘅安危嘅、 即係第一架車停低咗嗰架車。 係啦係啦。咁當然呢就係、是、詳細嘅嘢呢睇一次之後呢往後有冇多啲報道出嚟啦。咁亦都另外一宗案件呢，就喺高等法院就審理中。一般嚟讲审理嘅案件呢就唔应该去批评㗎，去讨论㗎。不过呢就係、是、想有啲人问开有啲法律上嘅议题呢，纯粹法律上嘅啫，咁可以谈一谈嘅。咁就话有两名青年呢，我諗都好多人睇到呢个新闻㗎啦。咁就喺嗰啲社会事件嘅时间呢，就话呢係用砖啊掟砖啊掟死咗个清洁工人咁样。咁告咗佢哋谋杀罪嘅，咁日前咧就喺呢个高等法院度开审啦。咁审到去咧系途中咧叫做系一个阶段咧，就系主审法官就判咧就无需答辩啊，关于个谋杀罪啊。不过咧就系、是、改为咧系检控佢哋咧系误杀罪。咁亦都当然有人问咧，就系咦点解会到谋杀啊？点解又会变成无需答辩啊？点解又要可以改控嘅？啊，唔系一早可以准备好咩？咁嘅样啊？咁甚至冇好似Kitty 啱啱开始问啊，咦，嗰啲系交通案件，其实点解又会另类嘅咧？咁嘅样系告咗危险驾驶吓，引致好导致好咧他人死亡。 系咯，到底系点分嘅咧？大众咪即系我哋譬如有时候睇电视啊，或者睇戏啊，都会即系睇到呢啲咁嘅案件咁样讲谋杀啊、误杀啊，系咪最简单就系话哦就睇嗰个人嘅动机啦，咁就去定系边一条控罪，定系其实唔系咁简单嘅咧？ 阿 Kitty 讲咧睇戏就啱啦，我中意啊真系。咁多十年嚟咧睇埋埋咧咁多嗰啲咁嘅侦探片啊，或者系谂住啲 到底有冇接收啲错嘅信息咧？咁 啊，所有信息都要自己吓，即系自己理智地去分析嘅。咁当中我哋好多时见到啲干探咧，喺查啲凶杀组咧，中文译做啊。都系个部门咧，叫 homicide 嘅。咁以我啲非常有限嘅拉丁文嘅理解咧 ，homi 咧就系应该系人类咁解 side 咪，即系 suicide 自杀嗰个咯，就杀人啊咁。咁所以嗰啲凶杀组咧，嗰啲洋人嗰啲侦探成日话，我系隶属于呢个 homicide section 咁嘅样嘅，咁啊知道佢系啲专查死人案件噶啦。咁而呢个字眼咧，台湾都有用嘅，叫他杀啊嘛。 系。 唔係電影名喎，咁而他殺者呢就下低再作分類呢，喺香港嚟計呢就有 manslaughter 誤殺啦，而家 murder 呢就謀殺啦。咁香港又唔似美國咁呢就再分開咩一級啊二級謀殺，咁我哋比較分類簡單啲、murder 就 murder,manslaughter 就 manslaughter。兩者呢共通點呢都係話呢嗰、那個被告人呢係做咗啲作為呢，甚至咪有啲情況下呢係佢唔去做某啲嘢，咁呢個唔好講得咁複雜啦，總之佢因為佢行為上呢係引致到呢係有個causation 係導致到嗰、那個死者呢死亡嘅。咁然之後呢剩低落嚟究竟佢有冇刑事責任呢，就睇佢當時做呢個行為嘅時候嘅心態啦。 係睇個心態。 係啦嗰個犯罪嘅心態啦。而集中啲講呢就係、是、講個 murder， 即係講謀殺呢，就係、是、話當時假如因為佢立心要想個人死嘅。佢只一锤打埋個人嗰時諗住佢死，而真係 死咗啦，不幸咁啊，自不然谋杀啦。 嗯， 又或者个拳打脚踢咧，个目的系打到对方咧系严重身体受伤嘅。 嗯， 啊，佢叫 grievous bodily harm 啊。 系， 咁咁嘅时候，不过佢死咗，咁即使佢本来冇谂住要佢死，定系谂住打残佢，即系讲得难听啲吓。 系系， 咁结果死咗咧。都符合咧谋杀罪嗰个犯罪嘅心意嘅心态嘅。 哦哦哦，系。 咁至于动机嘅嘢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咁佢可能打人嘅动机系抢劫啦， 系。 或者佢打人嘅动机咧系报仇啦， 嗯。 啊，打人嘅动机咧可能饮大两杯啦，咁嗰啲系另外一个问题啦。 嗯。 啊、即系无论系情杀案啊、仇杀案啊，啊。或者话商业上嘅纠纷诸如此类咧，嗰啲后边嘅动机咧，并不构成一个罪行嘅因素元素嚟嘅。 哦，反而系睇个心态啊，原来。 嗰刹那，即系佢喐手嘅时候咧，究竟佢心谂乜嘢？咁啊，打个譬如啦，譬如有两帮人咧喺度打斗啦，咁咁啱佢哋喺果栏里边打斗咁。咁你知啲人打交就随手执起附近啲就攞嚟做兵器嘅， 啲生果 系咯。咁如果一边就执起咗几箱菩提子掟去对面，一边就执起车厘子咁，掟掟下真系有人掟死咗咧。 嗯， 咁、啊、你可唔可以推论咧？就系掟人嗰个咧系谂住可以用菩提子掟死人咧，或者严重身体受伤咧？ 咁呢个似系就算真系死咗，就似系误杀多啦，系嘛？ 咁、啊、我估即系律政处都个关咧未必过到啦。如果告谋杀嘅话，咁但系如果 执榴莲咧， 将个兵器升级啊，一边用榴莲啊，另一边用 菠萝， 一树菠萝咁嘅样吓， 咁就有可能系另一个控罪咯，系咪咧？ 啊，当然亦都要睇个程度啦。 系 咁啊，如果系一边追住另外一边打。咁啊，且战且退嗰啲，求其执起个榴莲向后掟啊，咁一种情形啦。咁、你话假如有人捉住咗一个，然后不停咁用苹果掟佢都好啦。 系 咁啊，掟咗100多个苹果之后，嗰人一命呜呼嘅。咁、我谂唔告谋杀都唔得啦。 哦，所以其实都要睇翻成个大 picture 系点样样。咁啊，仲有头先讲嘅一啲心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观察啦，先至可以去到决定到底系用边一条嘅控罪嘅。 系啦，用呢啲例子啊，当然系明显啲啦。 系系系。 但有时候咧，佢啲情况未必咁清晰噶嘛。咁、所以有时候控方就已睇咗之后，佢哋有个意见睇落咧。是可以告到谋杀的，咁咪起诉谋杀罪咯。 嗯。 但是问题上到庭之后呢，嗰啲先係见真章㗎嘛。因为到证人上咗证人台去讲，仲要俾辩方律师再盘问呢，盘问之下讲下讲下，咦，原来可能发现呢，就係嗰啲情节啊情况呢，未必好似当初佢哋讲咁清晰嘅。咁就由法官呢需要介入㗎啦。咁、咧就系话睇下件案件咧，应唔应该交俾陪审员去处理？因为假如佢认为咧，即使将控方嘅证据咧提升到最高点，陪审团都唔应该可以定到罪嘅话咧，就会落命令咧，无需答辩。而另一方面，佢又觉得咧，应该以咁嘅证据咧，咁嘅情况咧，应该系符合有第二啲控罪嘅咧，就可以系建议咧。就是控方是修订控罪咯，咁相信大家可以明白多少啦。 好啊，咁今日咧多谢大壮咪同我哋解说咗啦，都令到大家可能会对呢一个范畴咧认识多咗嘅。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壮咪倾过，今日唔该晒你， 唔该 Kitty。 用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拖你拖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 渴望一切，越借接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人，用拖一世不到我的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爱上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 9:21啊，听紧有红座星嘅凭实力单身，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0%，特别留意啊，三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今日讲下乜嘢系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系由美国嘅经济諮商局同埋密西根大学公布嘅一个相当有意义嘅数据，透过抽样调查反映当前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嘅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测以及消费心理状态嘅主观感受，出嚟嘅数据好具参考性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李小姐喺度啊。早晨啊，李小姐。 早晨啊，林慧 ，Barry。 系啊，李小姐你好开朗啊，听一把声咧已经觉得哇，系啲开心人嚟嘅，应该系。 唔系啊，我听咗你把声，同埋听晨光就会开朗噶啦。 咁就好啦，哇，今日系应该值得开心嘅日子嚟嘅，我哋回归日啊嘛，因为7月1号。 啊，系啊，系啊，系呢个重点。 冇错，好啦，李小姐今朝早系想点唱俾边个噶？ 保祝我先生佢生日， 嗯， 系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先生点称呼噶？有冇啲昵称叫佢噶？ 昵称啊，我唔知点样昵 称。Honey 咁样会唔会噶？ 我好啦 ，Honey 啦。 好含蓄啊，李小姐，但系笑得好幸福啊。 唔系，因为啱啱我同我好朋友一齐行紧街，系、 oh. 啦，嗯，系啦，嗯，点唱俾我好朋友就系而家行紧街呢、這个吓，佢就9月先生日嘅，咁系啦，咁样咯，都预祝佢生日快乐。 同埋咧，生日虽然就一年可能一日至两日啦，即系身力够力啦吓，咁但系咧日日都系咁开心快乐嘅，特别系如果身边有好似你咁开朗嘅朋友，正啦，简直开心到不得了啊！ 是啊，都是的，可能是的。 李小姐想点首咩歌送俾佢哋啊？咁 我想点凭着爱啊。 嗯，好啦，多谢赞你电话，李小姐。 好啊，好啊， 好啦， 多谢你哋晨光第一线所有嘅工作人员，都祝你哋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多谢赞你，拜拜。 好，拜拜。 从特别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只纵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来 就读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日就红一假期啦，七月一号，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呢？ 首先同大家遵旨追介绍啊，今日晏昼六点半有哈鲁好邻居啊，即系认识下咧香港咧嘅一啲少数族裔嘅邻居啊，我哋嘅好邻居，睇下咧佢哋点样喺香港生活嘅。咁啊，今日咧节目就会带大家落到去深水埗啊。深水埗咧，即系除咗有电子产品好多之外咧，原来亦都揾到好多巴基斯坦嘅社群嘅。咁节目主持人啊，今日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当个个区里边咧认识一位朋友，即系巴基斯坦嘅朋友。佢咧喺深水埗住咗超过十年噶啦，佢近年咧仲开始咧喺深水埗咧推广佢哋巴基斯坦嘅文化。咁啊，节目一齐带大家去深入深水埗，深入佢哋巴基斯坦人嘅社群，睇下佢哋点样喺香港生活嘅。 咁好啊，六点半就留意呢个哈鲁好邻居。咁去到夜晚八点钟咧，就有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文艺晚会。 冇错啦，咁啊七一回归啊嘛，咁啊呢一个咧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办嘅文艺晚会，亦都系咧其中一个大型嘅庆祝活动啊。喂，呢个好大阵仗，参演人数啊超过成七百人咁多，咁又有啲咩演出单位咧，好犀利，有谭校长啦、霆锋啦、陈伟霆啦、Jenny 啦、泳儿啦、嘉英哥啦。等等等等，仲有香港中樂團啊，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舞蹈團等等嘅，即係抵抵一堂共慶回歸啊！咁啊，一齊喺嘅假期嗰度咧睇一睇有啲乜嘢文藝嘅表演啊！ 好，八點鐘就要留意啦。咁啊，去到晚上嘅十點九咧，就有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唔知今次講咩植物咧？ 誒，今次呢個植物好特別啦，唔係欣賞嘅，攞嚟食嘅。药用嘅植物，即系嗰啲本草啊，即系中药嗰啲咧。咁啊，从今日嘅节目咧，就会从即系神农氏咧开始研究嘅第一代嘅本草，原来系银杏啊 吓。哦，即系白果。 系啦，一路讲咧，有啲乜嘢影响中国嘅本草，即系好犀利。原来咧，曾经咧，非洲有好多药疾啊，都系靠呢啲中药去医翻好嘅。咁啊，一齐睇下佢哋点样影响世界啦。 好啊，唔该晒阿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将会在湾仔会展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出席，并会发表重要讲话。出席仪式的官员和获邀人士已经陆续进入会场。交给在现场的陈晓君讲下最新情况。 是啊，唔该晒。咁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礼啦，稍后大约10点啦，就会喺会展呢一度举行噶。咁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啦，届时就将会出席，并且咧系会先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嘅官员监誓。咁之后咧，李家超就会为新一届行会成员监誓。咁然后咧，李家超同习近平咧就会先后致辞噶。现场咧就见到已经系搭起咗主礼台，并且系铺上咗红地毡啦。咁台上咧都放置咗港台，背景板咧都有国旗同埋区旗啦，并且咧系写有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咁朝早8点几开始咧，都陆续有获邀嘅政商界人士啊、宗教界同纪律部队等嘅代表进场噶。咁为咗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啦，朝早8点喺会展外嘅金紫荆广场咧，都已经举行咗升旗仪式。咁出席嘅咧，都包括即将宣誓就任行政长官嘅李家超、刚卸任行政长官嘅林郑月娥，以及新一届政府的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等的。那我这里报道是这么多，交回新闻部。 谢谢陈晓君。香港回归25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升旗的时候由歌唱家领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朝早8点整，国旗和区旗升到上旗杆顶，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悬挂住国旗和区旗在上空飞过，灭火轮和水轮在金紫荆广场，灭火轮和水警轮在金紫荆广场对出的维港海面喷洒水花敬礼。出席升旗仪式的嘉宾包括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新一届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抗礼、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抗礼，和刚刚卸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和丈夫、刚刚卸任的第五届政府官员等。出席仪式的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就包括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将会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9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朝早7点半至8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8、66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8、77和89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一向演偶像剧为主嘅杨洋。今次再次穿上军服，带有亲切感。 李一桐放低女神形象，演有个性又刚强的女参谋，她又能否统领一班大男人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六月三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砥砺奋进也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用我心努力，愿意为爱而坚立每一天。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7月1日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转播。 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惊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你好吗？让音乐穿越我哋的回忆。 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回放相聚。 星期六晚上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计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冇用心做啊？成日都有人问何为一套好嘅戏，其实好简单，可以感动到你，令你产生共鸣，对于你嚟讲就系一套好戏啦。所以每个人觉得呢套戏好睇还是唔好睇，标准都唔同。感动到你未必打动到我。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甚至动画都一样。最近睇咗一套动画连续剧，令我产生好多共鸣。呢套动画主题是讲跳舞、表演艺术，自己都是从事呢类工作，所以吸引到自己眼球。故事内容比较简单，是讲一个年轻小伙子如何爱上舞蹈，怎样奋斗。里面一些情节、台词，作为表演艺术工作者会有另一番体会。其中一段讲到男主角认识另一位女主角，一起跳舞，进入忘我境界，自己同音乐加上舞蹈动作融为一体。仲记唔记得之前我讲过心流理论呢？心流理论 flow， 1975年由匈牙利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米哈伊提出嘅心理学概念。指人类一种完全沉浸投入在活动本身的心智状态的振奋状态，精神专注力达到高度集中，暂时忽略身边所有的事物和知觉，同时忘记时间的流逝，过程中感到无比流畅自在，发挥比平时重要好的效率。当状态结束，先发现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心流的特征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有自己的目标，是自我内在动机所引发的目标， 不是接受未来或者外在的报酬奖赏，自己可以从事这件事已经是最好的报酬了。对这种活动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得到的金钱或者其他名利所能取代，工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励。一个艺术家废寝忘餐并非为了获得奖赏，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怎样可以达到心流呢？首先要清楚确定目标，要抱有高度热情和兴趣，还要具备相关能力，懂得排除一切干扰，最终要忘记自我，乐在其中。过程之中，大脑亦会分泌多巴胺等等的激素，令人感到快乐和幸福。要出现心流，不一定是表演的，任何工作都可以。最重要是你自己有没有真心对待你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只是想着打一份工，而不是投入这份工，又或者只是为了份人工，以上我讲的东西就当没听过就得了。做一个节目，做好一个节目，投入一个节目，自己分得出，听众都会听得出。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在我生命里，爱歌唱，我要那歌声飞扬。在我生命里，多风霜，冲击起许多理想。在我生命里，到处唱，如住那歌声飞扬。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吹神厨师话你知。 早吹神厨师话你知咧 ，Kitty 就请嚟食物安全中心科学主任减糖邓少平博士啊 ，Anna 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健康饮食嘅 tips 嘅。早晨啊 ，Anna。 早晨啊。 嗱，夏天咁热咧，其实少不免咧都会想入去呢个便利店嗰度买翻包预先包装饮品消下暑噶嘛。咁但系咧，嗱，预先包装饮品就咁方便买到啊，选择又多。Anna， 我哋应该拣嘅时候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咧？ 是啊，预先包装饮品虽然非常之方便啦，但是市面上的产品不少都添加了糖，咁好容易不自觉咁呢就摄取了过多的卡路里啦，令到体重会增加。另外呢，如果我哋经常摄取太多嘅游离糖呢，仲会增加蛀牙嘅机会添。 嗯。 根据食物安全中心嘅调查结果呢，常见嘅饮品包括汽水啦、茶类饮品、蔬果汁饮品同埋能量饮品，其实都是香港人摄取糖分的主要来源之一，大约占三分之一的糖分摄取来源。留意饮品的糖分可以帮到我们避开甜蜜陷阱的。 嗯。 究竟怎样会知道一包或者是一支饮品有没有添加了糖呢？其实饮品包装上面的配料表都可以给到答案我们。配料表的成分是依照重量多少来排列的。大家就不妨留意一下包装上面的成分有没有糖这个字眼的成分，就固然会表示饮品是添加了糖啦。不过一些成分例如大家看到的浓缩果汁，其实里面都含有游离糖的。 哦，那这个真的要看清楚一点啦。 是啊，那个别饮品呢，例如是果汁啦，本身都有含有一定的糖分的。所以想知道饮品实际上含有多少糖呢，还要看下包装上面的营养标签的。 嗯， 咁配合埋食物安全中心嘅購物卡資料啦，睇清楚至揀選較低糖嘅產品。咁特別留意翻咧，會唔會有一啲係預先包裝食物鹽糖標籤計劃嘅產品啦？咁可以等消費者咧容易啲去選擇一啲低糖同埋無糖嘅飲品嘅。 嗯，嗱，其實我自己咧都成日揀一啲叫做低糖嘅飲品去買噶啦，因為市面上咧都有唔少預先包裝嘅飲品咧，佢有一個標籤噶嘛，寫住低糖咁樣。咁我自己就諗住冇咁肥啦。其實低糖嘅標準又係啲咩咧？ 根据香港法例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例第 132W 章，每100毫升饮品含不超过5克糖呢，就可以声称为低糖啦。 嗯，咁系咪即系饮呢啲低糖饮品就唔怕噶啦？成年人其实每一日啊嗰啲吸收糖分嘅上限又系几多咧？ 大家千祈唔好误以为低糖嘅产品就可以饮多啲，要留意翻饮用分量系好重要噶。咁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建议咧，成年人同埋儿童每日摄取嘅游离糖分量咧，系唔应该超过总能量需求嘅10%。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卡能量嘅话咧，每日就唔应该超过摄取50克嘅游离糖啦。 嗯， 咁即系大约系10粒方糖左右。我哋要避免每一日由膳食中摄取过多嘅游离糖嘅话咧，就要留意翻食用分量。就算是低糖的产品都不要喝太多啊。 嗯，那其实吸收过多糖分对于身体又有什么影响？对于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来说又会不会引发重症呢？ 糖可以为我们提供能量，但是如果我们在含有大量游离糖的食物到摄取过多的卡路里的话，就会可能令到我们的体重增加到不健康的水平，甚至会变成肥胖症，还可能因为这样增加了患上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的。吃少些糖保持身体健康，对于减少重症发生都有帮助的。 嗯，除了我自己怕肥之外，最重要就是那个身体的健康，即是吸收太多糖分， Anna 都讲了对身体都有不同的负面影响。所以尤其是夏天大家揀一些预先包装饮品的时候都可以留心多些那个标签，等大家可以揀一些低糖甚至无糖的饮品就好了。麻烦晒 Anna 邓少平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甜嘢咧系好食嘅，咁、嗯、啊，钟哥啊最清楚啦，佢啊真系最中意食甜嘢啦， 唔系好食，系 好 好 食，超好食咁。咁不过咧都要听下 Anna 嘅建议。咁好似我哋头先，其实我同佢咪后都有分享啊、嗯，即系我哋两个女士咧都会话系咯，如果真系有一个即系指标嘅话咧，我哋都宁愿啊，即系花咗喺甜品嗰度，即系嗰个 quota 用咗喺甜品嗰度、啊。而譬如平时头先所讲嘅一啲饮品咧，我哋尽量都咁啊，柠水酒甜啊。咁样嗰啲饮啲无糖嘅茶咁样咧、嗯，就可以悭翻啦。 真系奇怪啊！一个未经证实嘅调查，真系嘅、啊。女士系中意食甜嘢多过男士嘅。 系、 哦， 所以你就系一个奇葩嚟。 系异类啊，真系。 系 咯、 啊， 即系普遍嚟讲系女士中意食甜品多啲嘅。 如果中意甜嘅话咧，其实即系东南亚嗰啲饮品真系 真 系非常甜啊。 但系我觉得系一个习惯嚟嘅，即系譬如以前咧，我屋企人食得好甜，或者我婆婆食得好甜咧、啊，我细个真系食得好甜嘅嘢，咁、嗯、但系譬如你慢慢大个，你知道啊食得糖多唔系咁好嘅话，嗯、你食少咗咧，慢慢突然之间你偶尔食到啲甜嘅嘢，啲人哋觉得唔甜咧，你就哇好似好夸张咁样。 所以你自从即系譬如年纪开始增长咧，食少咗甜嘢啦，所以你隔篱嗰个就好少叫你 honey 噶啦， 系 唔够甜， 唔系佢就系嫌我太甜啦，太甜啦，你唔识食咁多甜嘢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啊，譬如平时如果你中意都食下啲甜。甜品或者消暑嘅，而家都食下啲消暑嘅甜品。咁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试下咧，多啲用水果系啦。即系如果你煲嗰啲糖水咧，可能会落好多唔同嘅片糖又好，冰糖又好。咁、嗯、但系如果水果佢本身有天然嘅果糖啦，咁可以代替咗。譬如而家咧，你去街市咪见到好多嗰啲细细只嗰啲西瓜嘅， 系啊系啊。 咁通常你出街可能某啲铺头会有一个西瓜盅咁样俾你，即系插一支饮管落去，劈咗个头，跟住插支饮管俾你就咁啜啊嘛。咁我哋自己其實喺屋企都可以好簡易幾分鐘咧，整到一個個樣好靚仔嘅甜品。咁、你咧就買呢啲細個西瓜翻嚟，咁啊喺個頭嗰度就切開佢啦，打橫切咗個頭佢啦。咁你咧就可以剝咁啲肉出嚟，中間剝啲肉出嚟，咁就可以咧將佢打做汁。咁、中間佢而家咪叫做有咗空間，你就可以放其他水果落去又得、放少少椰果落去，即係你中意煙煙韌韌。 放涼粉入去得唔得？ 係啦，放涼粉又得咁樣。咁總之有個空間啦，咁放啲水果落去。咁之後咧，就將你打咗汁嗰個西瓜肉咧，又可以倒翻啲落去。咁、你可以加少少牛奶啦，如果你中意牛奶西瓜冰咁樣。 哇！ 係啦，咁可以做一個甜品， 即係牛奶西瓜冰。 系 谂起都高兴啊！ 系啊，所以咁样翻去自己整下， 自己整下呢个。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轮到我 Kitty 嘅享乐时代，好耐冇分享过。 啊、 這个咧，其实系我自己比较个人嘅一个感受嚟嘅、就系对上个礼拜咧，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去结婚。咁、呢个朋友咧，其实系即系差唔多识咗廿年啦，即系佢系我中学同学嚟嘅。咁、讲真咧，我又唔系好多朋友系由中学。即係都 keep 到到而家、可能都有幾個啦、但係唔多咯，係、啦，咁所以其實話呢一段嘅友誼咧都已經好長久噶啦，咁仲要呢個朋友咧都 長過萬里長城嘛， 係長又長啊，真係係啊，我俩友誼比 他 長 啊， 咁咧仲要咧呢個朋友咧唔係話雖然識得耐，但係好少揾，呢、個咧係真係成日都會揾，成日都會見，即係 keep 住呢十幾廿年都會見，我仲好記得咧嗰陣時我中學啦叫做參與。因为我预科识佢嘅，咁预科嘅时候我就十八岁嘛，嗰阵时应该中六、中七嘅时候十八岁啦。咁、我收到呢个成人礼嘅礼物咧，佢同我另外一个嘅好朋友，即系当时嘅同学咧，就送咗一支啤酒俾我嘅。咁系支啤酒，即系玻璃樽啦，就喺上面咧写咗哦，系啦，十八岁啦，咁样大个女，我仲 keep 到而家咯，嗰份生日礼物。 系啊， 系啊，咦，佢又冇爆开，我想 讲，原来可以 keep 咁耐。 自装玻璃樽装系，佢玻璃樽 装。颜色有冇变过？ 冇喎、啊，因為綠色嘅我知啤酒， 冇乜點都唔知 道。係啦，知酒變唔緊要啦。咁我哋友誼冇變，咁啊，終於咧咁佢就啱啱就結婚啦咁樣。咁當然啦，因為喺呢段咁長嘅時間，即十幾年裏邊，我哋都無間斷地有聯絡啦。咁所以佢嘅愛情路同埋我嘅愛情路，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即大家都知道大家發生緊啲咩事，或者當中俾咗好多意見啊，或者都好多 support 大家咁樣啦。咁所以上個禮拜咧去參加佢嘅婚禮咧，我係從來未試過咁感動，即係為人哋啊、即係我本身都係一個好鬼理性嘅人嚟啦、即係我亦都冇試過，講真，我冇試過係被感動到喊嘅、即係我自己本身啊，係都冇試過。但係我睇到佢即系叫做讲出嗰个宣言嗰刻咧，佢同 嗰度系嘛？ 佢同佢先生，咁佢先生系外国人嚟嘅咁样，咁喺度读嗰个誓词嘅时候咧，哇！我真系好似脑里面咧谂翻起好多，即系细个我哋读书啊，然后即系出嚟做嘢啊，好多大家互相倾诉嘅心事咁样，跟住终于好似咧睇住个女出嫁咁样咯，佢觉得唉，佢终于揾到好归宿啦咁样，咁又再听埋佢先生讲，即系话啊，佢觉得佢自己系好幸运啦，遇到我个朋友咁样，哇！跟住我就真系咧，争啲就滴出嚟啦，嗰滴眼泪。 哎呀，你有滴佢滴出嚟啊嘛， 收翻， 咁唔好唔衬我本身个形象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原来即系邓人哋开心咧系。都可以好感動。 係啊，有陣時都係去呢啲嘅叫做 party 咧，自己個心入邊只要一下牽動到你咧、 啊， 真係差好遠啊！ 冇錯，咁呢啲我諗就係即係真嘅感情咯，即係真嘅感情流露啊！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揀咗一首歌，呢首歌咧個 MV 都係一樣咧咁 好感動， 咁感動同埋咁開心啊！都係講結婚啊、婚禮啊，好似 Sugar 咁甜啊！Can I am a Maroon 5 game sugar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I need your loving loving I need it now When I'm without you I'm something weak You got me begging begging I'm on my knees hey, I don't wanna be needing your love I just wanna be deep in your love And it's killing me when you're away Oh baby Cause I really don't care where you are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